今日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正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68点，升62点，总成交16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22点，升6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6蚊，升3.8；友邦保险82.3，跌3毫；中国平安95.75，升7.5；中国人寿20.55，升4毫；中国铁塔2.1，升3仙；建设银行6.14，系升；建设银行系报6.17，升4仙。新鸿基地产127蚊，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3，英镑系9.522，瑞士法郎7.89，澳元5.399，加元5.94，新西兰元5.187，欧元8.7145，每百日元对港元7.1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7。日经平均指数报21759点，升142点。港金现价报13300蚊，升70蚊。港金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3.90美元，卖出142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青朗公路嘅交通意外啊！青朗公路去丁九桥方向，近住丁九嘅中慢线咧，而家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一带咧就非常之挤塞。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啊，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由于个意外位置咧就出咗大榄隧道噶，喺青朗公路嘅位置啦，咁所以咧而家影响到后边嘅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都系挤塞，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是、青朗公路去丁九桥方向，近住丁九桥嘅中慢线有意外啦，咁一带咧都系非常之挤塞，咁影响到大榄隧道出九龙啦，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噶。咁继续同你跟进翻港铁嘅消息啦。咁由于有多宗嘅列车车门受阻，同埋有人按动月台嘅安全掣啦，观塘线列车服务啦，而家观塘站往返调颈岭站啊暂停服务噶。观塘站往返调颈岭站仍然是暂停服务，而黄埔站往返观塘站就每4分钟一班。现在港铁都是免费安排了免费的接驳巴士来往观塘站和调颈岭站，沿途都会停蓝田和油塘站，请你尽量考虑使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另外港岛线的列车亦都受阻，现在预计需要额外的行车时间，就是港岛线的列车亦都是受阻。但是港岛线有进一步的消息咧，稍后先至同大家跟进。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咁龙尾好长噶，排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咁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啦。咁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由于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啦，咁车龙排翻去后边啦，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平石村；伟业街去油塘，近住开源道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常怡道桥底啦。咁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喺观景台。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一段都系挤塞。咁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 港电台第二台 无毒特工队出发。 喂，波成啊，如果要你喺靓仔同埋健康之间拣，你会拣边个呢？ 我会拣健康，因为我本身已经够靓仔啦。咁斌仔喺健康同埋毒品之间，你又会点拣呢？ 唔使拣啦，一定系拣健康啊！因为我要健康，我要 keep fit 啊！ 想知斌仔同波成点样拣健康嘅生活，就要听住我是你的后援会啦！唔好掂大麻， 无毒过深麻。 无人机系好玩，不过点飞先啱。唔好重过7公斤，商业用途嘅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同肉眼睇到嘅范围至好飞，高过300尺都唔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嘅地方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嘅。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嘅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黄耀祖！早晨啊，邓兆尊！ 早晨啊，兆尊！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两位好拍档， 系啊，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啊，今个礼拜咧，豪仔就放假，所以今日同听日咧会有兆尊同我哋一齐开麦嘅。 系啊，今日早上咧，气温咧就嗰啲数字好靓嘅，28度气温，相对湿度就88%，就238%。但系咧雷暴警告咧，唔好意思啦，又跟住大家啦，开到12点钟嘅。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情况啊，吓，即系话嚟紧呢几日咧，好似都会有呢个狂风骤雨几劲咁样嘅， 其实都要攞落雨啊！认真地， 因为之前太热啦，系嘛？ 哇！你唔喺香港嗰时啊，哇！热到我哋咧淋淋淋嘅真系。 咁你咪可以叫我做雨神咯，我带翻啲雨翻嚟。 系啊，你贵人啦、 啊，系真系麻烦咁啊！去到边都俾人淋咯，咁咪系啦。 最紧要咁啊！ 嗱，落雨大家要留意住啦。我谂今日大家翻工嘅朋友仔咧，就算唔翻工啦，都真系几留意住我哋香港目前嘅即系呢个交通情况是如何。 唔系啊，因为我哋实在太收到消息咧，系咯，就系大家都琴日喺我放工 之后，其实琴日已经有好担心，我已经收到阿田嘅 message 噶啦，琴日已经 系啦。 呢位好拍档，呢位好妈妈当我哋全部都系仔噶嘛，佢会好关心摸住你个头，喂，听朝翻工要小心啲啊，咁样噶嘛。 唔系咁收到风就自然要做嘢噶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就我即刻去提示下我个拍档咯， 啱嘅， 因为我担心，因为你哋路途遥远，同埋你哋嗰啲区咧都系敏感区域嚟噶嘛， 系啊，敏感时刻未到夜晚就去咗。 我就算冇车，但我行路上嚟都行到上嚟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哋就比较路途遥远啊，阿祖要搭地铁啦，阿少尊要揸车， 即系要过隧道嘅要。 我连啊，要今日要飞啊嘅曾兆豪，我都提佢，喂，你即系 因为今朝佢嗰头附近有交通意外，都几严重啊个交通意外。 封路啊，直情，因为佢出去九龙，我同佢讲话，你听日喂，你咪谂下，一早留你望下交通情况。 你应该提佢迟啲出门口，咁佢咪可以快 迟 啲。 冲刺啊！ 跟住一家几口就翻嚟调查 啦。因为咧，琴日咧就其实几日之前咧都喺网上面有流传噶啦，就话今日咧喺交通方面咧有机会有两个情况出现嘅，一个咧就是、一个不合作嘅运动，咁就话咧会有一啲嘅网民咧就好似发起咗喺港铁咧有啲不合作运动，令到咧嗰啲班次可能会延迟啊各样嘢。咁呢个咧系应验咗嘅，因为大家今日今朝睇到新闻，我谂我哋 keep 住都会有唔同嘅交通消息同大家报道噶啦。 一早就喺观塘线。將軍路線啦，咁我媽媽都喺度受影響嘅， 係、 啊，因為佢會去到將軍路嗰度同啲朋友啊飲下茶啊，做下運動啊咁樣嘅。 咁啊，貴媽媽去做呢個現場直擊報道嘅時候，又見到啲咩情況咧？ 咁佢就打係坐咗幾個字，我話：咁你最緊要你有冇位坐啊？咁佢咩都年紀大啦，咁 幾個字啫係咪啊？ 佢話遲咗幾個字啦，都等緊都未開出，八點 钟零八点钟嘅时候咯。咁跟住佢仲打翻嚟，因为真系妈妈，真系佢打翻嚟，佢就同阿华讲：阿华，你唔好即系叫佢唔好搭地铁，你搭巴士啦。 你见到啦，母亲嘅爱 系会咁咯， 系一代传一代嘅，由贵妈妈贵落嚟，传落嚟贵巴田呢一度啊 吓。咁啊，即系咁当然咧，佢时间就比较充裕嘅，即系佢又唔系好影响。不过上妈族咧就阴公猪啲啦， 有啊。嗱，譬如今朝咧，我都有其他嘅朋友都担心我嘅，因为知道我份工真系唔可以迟到噶嘛。 因为系啦，你即系你搭地铁翻嚟咁啊，就睇下两边线成日都之前，因为都会影响到阿早早翻工嘅。 系啊，譬如 所以我九点钟有人一脚伸咗我落床， 走啊！ 九点钟都可以咁可以准到时翻嚟。 八点半，八点半。 哦，系咯，九点钟我啲问噶啦，小姐。 跟住就去同你讲，先陪你食早餐，我心谂你陪我食早餐，等你搞完晒个样之后，我已经开麦啦，真 系。系啊，咁我哋首先讲下，譬如今朝咧九点钟到嗰阵时咧，就有朋友啊，就已经同我讲，喂，调景岭站嗰边咧就比较多人，亦都有咧 send 咗一啲嘅佢拍咗嘅短片同我分享嘅。咁见到个情况咧，讲真，去到八点几嗰阵时都几混乱啊，因为真系棘住咗架车开唔到，有一啲嘅遮啊，有一啲嘅背囊啊，各样唔同嘅嘢咧就挡住道门咁样，好似搞下搞咧都搞咗成个钟咁样噶。咁啊，不过我哋唔好讲翻八点几啦，讲翻而家嗰个交通消息嗰个最新情况是如何啊？ 系啊，你今日咧大家都要留意住我哋啦，我哋不时咧会有一啲即系现场嘅交通消息同大家讲啦。系啊，咁啊特别交通消息咧，受到北角站有列车车门咧受到影响啊，港岛线铜锣湾站至到太古站列车服务暂停，坚尼地城至到铜锣湾站列车服务维持五分钟一班，太古站至到柴湾站列车服务咧维持五分钟一班嘅。咁啊，港铁咧现正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太古站至到铜锣湾站嘅。 哦，即系嗰个阵线咧已经有少少改变咗啦吓。 去到过咗海啦。 系啦，今朝咧就系呢个将军澳啊观塘线啊，到呢个调景岭嗰边咧就曾经有试过咧就系停咗嘅要系啦。咁而家咧就去到呢个就系太古站至到铜锣湾站啊吓，就服务维持五分钟一班。咁啊，大家留意住咧，有呢个穿梭巴士咧来往太古站至到铜锣湾站嘅。 系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真系要预留多少少时间去出门口啦。 系， 咁啊，早早唔影响到你。 我就冇影响到，因为我早咗啊。其实跟住咧，好彩跟住翻到嚟，我都同两位拍档讲话，咦，唔系，好似金钟站嗰边都有一啲嘅延误咯咁样。 啊，但系阿小尊你就八点半起身， 路面就冇 问题啦。 冇问题，冇问题。有好似仲系疏通咗少少，因为以前咧我望到条天桥咧过海嗰度咧。 是 好塞的、今天就比较松动一点松了一 点。哦，还有些 可能大家都想到有些问题出现了提早了上班。 Okay, 因为呢其实昨天另外一个传闻就是要说不合作运动就真的出现了。如果现在受紧影响的市民呢都没有办法的了，唯有希望这个时候大家稍安无躁，不要有更加多不愉快的事件发生。 我想很多老细 都希望我去快一点就真 的。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些传闻就会说呢就是车长呢都会有一个集体的行动的嘛，就话咧好似即系呢个真系传闻嚟嘅，咁暂时今日见就冇噶啦。 港铁好似讲咗话， 因为港铁嘅工会咧就话佢哋系唔会参与罢工嘅。之前咧就有人话网上流传话港铁咧，因为有一啲嘅员工咧就觉得佢哋冇啊正视啊之前咧喺元朗发生嘅事件啦，令到佢哋嘅员工咧即系吃尽苦头咁样嘅，所以就话今日咧会有罢工嘅情况。不过咧港铁嘅工会咧就话唔会参与罢工，而你见到咧嗰个交通情况，佢哋应该都系冇发生嘅。咁另外咧，新巴咧都曾经又出现过嘅，一啲嘅传闻嘅，又话嗰啲车长系咪会慢驶咧？咁样咁暂时睇下小川咁样翻嚟，或者我哋新闻嘅报道都好似未有咁样嘅情况。 不过放心，我哋香港电台咧会第一时间收到一啲特别嘅交通消息，会同大家讲下噶啦。 各位搭乘注意，往中环嘅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 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她，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她，车厢中的畅谈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快心里送，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例 情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回此事中断，令我心暗痛。道理说不通，被道高风已剧中，爱情难结果，期望再回一秒钟。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回此事中断，热爱心里空。 呢首歌叫做咩名字啊？ 地下铁碰着他， 系啊，呢句 肯定咁样讲， 我其中个歌词 系几分钟的约会， 我想考下你啊， 几分钟的约会， 但系真系好容易会噏咗地下铁碰着他噶，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听到 intro 咧，你就 碰着地下后啊，两样都有，个个首歌都唔同啊，定系碰着地下后咧，系啊，几分钟的约会，陈百强， 系嗱，另外一位啊天王啊，今日都有个新闻走咗出嚟嘅， 系啊系啊， 我真系好想问下小朱 咩事咧， 即系呢一啲嘅情况其实。 你冇谂过会咁啊？ 会唔会经常出现嘅咧？嗱，我以为嗱，我同阿田呢啲咁样嘅 Layman 啦，系咪？会觉得嗰啲明星咧，就一定系喂搭飞机咧，就坐商务噶啦，起码系咪先？ 唔系喎，阿黄耀祖 咩啊？ 你搭飞机我都唔会觉得你唔系坐商务咯。 系、哎、我呢啲咪明星咯，你唔知咁多噶啦。我都话我冇嘢多，我钱多啫嘛。系少尊坐喺度，我唔够胆讲啫嘛。 我唔认同呢样嘢啊，即系以我嘅身形，我都系多数坐呢个 Y 卡。时多 系嘛 ？Y 卡即系咩？ 唔好嘥咗个位， 唔 好嘥咗个位佢。 系啦系啦，嗱，但系今次咧就系话咧，刘德华阿刘天王， 啊、 平时咧、 啊、 我以为坐天王椅嘅啫嘛，系咪先？ 我以为佢连埋咗天王椅去拎埋上飞机。 系啦，冇理由唔系坐大班椅噶，系咪？ 唔系啊，就算唔大班椅都翻屋企嗰张好，即系 mini 啲嗰张都系按摩椅啊，系咪先？即系唔头等都商务啊，系咪？ 今次咧就俾人影到相，就话咧刘德华咧坐飞机咧去马来西亚嘅时候咧， 因为就翻去太太嗰个 老家啦，咁样佢咧就系一个人嗱，首先好多样嘢可以。讲啊，佢一个人冇屋企人，冇助手， 系 嗱，即真系一个天王巨星，国际巨星，冇助手底下，而且系坐经济舱，仲自己搬行李，摆埋上面个架嗰度， 系啦， 跟住就俾一啲嘅粉丝咧就影咗相。全部都是赞的，觉得他很亲民，觉得他很贴地。 哎呀惨了，不过机票那个都炒紧。他讲笑啫，讲笑。 嗱，真的不知道今次咧点解会嗱，即系其实咁啊，我哋即系觉得，因为即系作为一个好即系公众人物啦，好多人的万人偶像啦，咁因为其实佢每次出动都很轰动噶嘛，会。 喂，因为行过条街啊，都可能被人哋揸住嚟影相啊，抢住揸住啊，真的揸住佢，唔好走啊，唔好走啊，揸住只手啊。 其实话俾你听咧，你有今时今日。咁高嘅地位咧，首先你要識得放下自己嗰個身份。 哦，我哋學下先。 唔係啊，我都一早放咗噶啦，其實 我知，即係因為點解咧？即係身份係。 市民俾你嘅。 唔知道啊，就係、是、因為唔係啊，因為佢每次其實 佢每次出巡都一扎人啊嘛。 你係啊，你每次都好轟動啊嘛。 因為佢係一個好顧及屋企嘅人，如果佢一同屋企人出去咧，佢一定係好大班人嘅。 係， 因為自己一個人出嘅時候咧，我覺得佢係唔會太過有呢樣嘢咯。 即係反而 以我識嘅人為止。 但係問題係佢原來係可以一個人出動咯， 貼地都咁。 其實佢都等咗機會好耐， 即係冇人跟住我啦，咁樣又冇保鏢啦，又冇助手啦， 又冇助手啦，冇 run down 啦，即係話冇嗰日嘅程序表啦，冇今日要去邊去邊啦咁。其實我但係我想話咧，佢咁樣佢自己都識得去到飛機艙嗰度好叻啦， 有幾難啫咁樣，你唔好 即係啲都唔講鞋 啊，係好簡單啫，咁搭個飛機就知道飛機艙點去噶啦，大佬。 即係 佢以前都應該坐過經濟艙嘅，雖然可能好耐冇坐過。 咁咪係咯，會遺忘噶嘛。 所以佢咪而家同拾翻嗰啲有啲記憶翻嚟咯，係咪？ 喂，咁阿兆尊真係問下 啦。佢有一個人咩？真 係嗱，報道就係話佢一個人嘅，係、啦，所以咧就隔離咧，甚至話咧阿劉德華咧， 我想問佢有冇買埋隔離嗰兩個位 置的？冇 喎，佢仲幫手添，因為咧就話咧。即你知道咧，經濟艙啊嘛，係咪？ 係咯係咯，好逼傑噶嘛。你明明冇啦，我隔離點樣坐一樓？ 係坐咗劉華喎，咁樣 噴曬口水添。 係啦，我見到啊，咁所以咧，佢就話咧，即係見到佢有一啲嘅小朋友咧，要佢都有幫手去扶一扶咁樣添㗎，真係 呢啲係基本要做嘅禮貌。佢教我嘅 係咪？佢教你㗎係咪啊？究竟呢啲明星我哋講啊，佢哋咧出去做嘢又好，自己旅行咧，係咪真係有到咁嘅地步？咩都會包曬，一定係搭呢個嘅商務客位咁樣嘅， 起碼啦 即係咪通常係咁嘅 情況？其實如果睇你做咩？如果是人安排嘢俾你做咧，可能佢會要求嗰、那個即係嗰個商家咧安排business class 俾你，或者是這個亦都未必係個意願，可能佢嘅團隊幫佢即係argue翻嚟嘅好處咁樣。咁佢而家自己嘅嘢咧，可能啲冇乜所謂啦。即係如果你問我咁樣咧，去咁近嘅地方咧，我都會坐呢啲客位。 即係經濟艙， 即 係 我會視乎嗰個旅程嘅長短咯。即係可能如果遠啲嘅地方，可能我會揀 business class 遠少，因為比較辛苦啲嘅咧，我會咁做。近嘅咧冇乜所謂嘅， 係咪啊？咁啊，即係經濟艙就。 即系话兆尊大家都有机会喺经济舱见到兆尊咯。 成日见到我啦， 系啊。 不过你永远身边都有保镖啫嘛。 系啊， 但系大刘华光今次一个， 嗰啲唔系叫保镖，兆尊系在囚人士， 都系保镖嚟噶。 我哋 佢系在囚人士啊， 系押界过境嘅。 系啊，有冇戴住手铐啊？ 品字影押界。 但系讲紧今次系真系刘华一个咁样坐经济舱，我就系话佢隔篱会唔会俾佢买埋嗰啲即系买埋嗰个位，等我自己一个人坐又冇啊？ 暫時睇就冇咯，真係好出名喎！總之自己一個人係戴住頂帽、戴住口罩、戴住眼鏡都遮住曬㗎啦咁樣。咁但係劉德華喎，你點遮都遮唔到㗎。 有樣好，因為由佢由細一由佢入行到而家上到去咁高啦，有兩樣嘢最好嘅就唔冇忘本。 嗯， 呢樣嘢好緊要嘅，即係而家好多人咧，你見到就係話你而家升咗好高啦，即係去到某啲位嘅時候，我見無數係點咧？隻眼突然間生高咗㗎，睇你唔到㗎。 系咪整咗容 啊？白鴿貓咪白鴿貓， 白鴿咗， 白鴿咗， 但係 呢啲就好得意嘅，好快你就見佢唔到啦。或者已經跌翻落嚟嘅。 係， 即係我見好多，就算係我都係出身嗰啲都見過。 係， 即係變咗呢啲咧，因為冇對人係呢個態度咧，一定有你嘅自己位置嘅。 咁有一啲嘅情況咧，係個我自己覺得啊嚇，係間公司咧擁咗個 artist 去死嘅。明明佢未去到嗰個地步咧，又會同嗰啲客户要講嗱要坐 business 噶，助手都要坐 business 噶，即係搞到咧，反而佢哋就。冇乜生意，跟住 但系呢啲外来嘢，即系但系佢个人谦卑咧，系可以做翻正嘅。 咁又系，所以咧，刘华都做咗一个好嘅例子俾大家。乜嘢叫做亲民又贴地啊？咁我觉得咧，唔同嘅 artist 朋友啦，或者我哋嘅政府嘅官员啊，都可以学下咩叫亲民又贴地嘅。唔怪得知啊，民间特首啊， 咪就系咯， 系刘华啦。 首歌都系咁讲啊，佢将自己给你啊。 谁做？云儿是微风，吹中人儿是团梦，致令我心颤动，这是你。浮游万里，极自在飞，视线中飘过以后仍回味，灿烂原来是你。雨后其实是更美，抱着你又再高飞，在云儿浮游望着是你，动作细腻，和我已分不出有对比，是人儿沉迷没心道理， 在那不知不觉地已将我自己给你。最终浑然是微风，最终引然是条梦，自令我心颤动，这是你。浮游万里，极自在飞，视线中飘过以后仍回味，灿烂原来是你，雨后其实是更美，抱着你又再高飞，在云儿浮游望着是你，动作细腻，和我已分不出有对比，是人儿沉迷没心道理，在那不知不觉地已将我自己。完全感觉到你极有趣味，和我已分不出有对比，是人而沉迷没心道理，在那不知不觉地已将我自己给你。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受北角站有列车车门受阻影响，港岛线铜锣湾站至到太古站的列车服务暂停，坚尼地城站至到铜锣湾站的列车服务维持五分钟一班车，太古站至到柴湾站的列车服务维持五分钟一班。港铁现正安排免费穿梭巴士。另外，在港铁金钟站上午接近九点半往柴湾方向的一列列车一度并没有关门达到十分钟，月台有广播说前面的列车尚未开出，月台挤满候车的乘客。大榄隧道往丁九方向早上近八点半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一辆九巴和一辆城巴，初步知道最少77人受伤，有救护员要在巴士上层救出被困的伤者，亦都有伤者要以担架抬出。有巴士乘客话，感觉事发的时候的车速正常。有坐巴士上层的乘客话，当时睡紧觉，被猛烈的撞击惊醒，见到部分乘客由座位跌在车厢的走廊，他自己就脚部受伤。大批的伤者在事发现场等候治理。港区人大代表兼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不认同港澳办错判形势的讲法，认为警方升级武力是合理。他表示，示威已经影响居民正常生活，认为示威者使用弓箭等的武器投掷路牌，若果警察不升级武力，不可能驱散示威者。他认为警察除了驱散示威者，亦都应该执法拘捕他们。对于有警队协会批评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的道歉言论，叶国谦相信政务司司长会同警队沟通。他又说暴力是不可容忍，但认为持棍不是参与袭击事件的证据，警方会从整体研究事件。对于有公务员联署公开信抗议政府处理反修例事件的手法，叶国谦不认为这个代表政府出现管治危机，但认为政府需要检讨。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港澳办昨日的发言存在隐忧，对方并没有提供约束警队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认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解决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法，而其中一个最大阻力来自警队，但昨日港澳办高度肯定警队，反映现阶段难以成立委员会。 對於有意見認為民主派議員偏袒示威者，胡志偉就話自己喺衝突中希望尋找緩衝嘅空間，令到示威者有空間同埋時間自然散去，認為唔需要從選舉角度看待議員嘅表現。佢重申解鈴還需繫鈴人，政府嘅問題應該政治解決，迴避不能解決問題，要求政府正面回應訴求。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下午天氣炎熱，吹和緩至到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狂風大驟雨，雨勢風勢係頗大㗎。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8%，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正午12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236点，升130点，总成交23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2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58点，升10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5.8，升3.6；中国平安96.5，升0.5；友邦保险82.55，跌5仙；盈富基金28.95，升1.5。中国人寿20.06，升4.5；建设银行6.18，升5仙；中国铁塔2.11，升4仙；新鸿基地产127.6，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23，日元108.8，瑞士法郎0.991，澳元0.691，加元1.317，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889，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1,763点，升146点。港金现价报13,30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3.57美元，卖出1,423.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继续跟进青朗公路嘅交通意外啊！青朗公路去丁九桥方向，近住丁九嘅中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不过而家车龙咧就短咗好多啦。咁头先咧就令到大榄隧道出九龙要间封嘅，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咧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咧排翻去大榄隧道出九龙嘅管道中间嘅。重复多次啦，就系青朗公路去丁九桥方向喺丁九对出嘅中慢线意外影响啦，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就排到去管道中间，咁但系间歇性封闭措施咧就已经取消。咁继续同你跟进港铁嘅消息，咁受北角站有列车车门受阻影响啦，港岛线铜锣湾站至到太古站嘅列车服务暂停噶。铜锣湾站至太古站的列车服务暂停，坚尼地城站至铜锣湾站的列车服务维持五分钟一班，太古站至柴湾站的列车服务维持五分钟一班。现在港铁都安排了免费的穿梭巴士来往太古站至铜锣湾站。另外观塘站往返调颈岭站仍然是暂停服务，观塘站往返调颈岭站仍然是暂停服务。现在黄埔站往返观塘站就每4分钟一班，咁亦都有免费嘅接驳巴士啦，来往观塘站同调颈岭站，咁沿途咧都会停蓝田啦同埋油塘站噶，咁大家留意翻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彩云村，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有条支路落太子道西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南昌村， 咁路面最挤塞、最长龙嘅地方咧，就系观塘道啊。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开源道回旋一段咧就挤塞，龙尾一路排翻去龙翔道噶，咁啊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噶。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喺开源道回旋处一段咧就挤塞，咁搞到成条嘅观塘道啦，同埋龙翔道啦，去翻油塘方向都系挤塞噶，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咁而伟业街去油塘啦，近住开源道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老婆，由你有咗 B B 开始，医生就鼓励我哋用全人奶喂 B B， 到佢大约六个月大。 喂人奶对我同 BB 的健康有好多好处， BB 仲会聪明啲。 而且喂人奶多一日，你同 BB 就多一分亲密。你想喂人奶几耐，我哋成家人都支持㗎。 多谢你同屋企人对我嘅支持。 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在建筑物的畅通易达方面，现在的最新情况是怎样的？ 现在国际趋势已经开始推广更具包容性的概念，由以前的无障碍设计改为通用设计以及共融设计概念。 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有你。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世界知名弹道导弹奇才谢拉德布尔最深于大炮的科研，梦想可以制造一座全长500尺能发射人造卫星的超级大炮。为了筹集资金，不惜同独裁者撒旦姆交易。正当梦想实现之际，他竟然在寓所遭人枪杀。到底凶手是伊拉克为眼中钉的美国，亦或另有其人？攞命情报，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哇，今日咧真系好冻啊！要起歌嘅话咧，应该系要起雪雪雪雪雪雪 雪乜啫？我呢首歌先至够冻啊！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嗰啲边度算冻啫？最冻应该系冷得我吞吞震啊！ 佢赢啊！佢赢啊！ 系啊，但呢一首歌咧，得你先至可以唱嘅啫嘛。 冇错啦，我系邓兆尊， 系桂花田， 仲有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火势系啊，除咗你喺屋企得到屋企人嘅爱，其实你翻到电台都有好多人，好多听众都好爱锡你、爱戴你，我哋啲拍档都唔少嘅。系啊，今朝一个温馨提示，食唔食早餐啊？系，其实都系一个爱嚟嘅，系咪？系啊，咁样翻到嚟都有好无限嘅爱，做我哋嘅听众。你琴日啊，见唔见到啊？一张相啊，已经有成近300个 post 啊，好中意小猪，好中意小猪，好多小猪啊，好多。小尊好喜欢小尊，希望他回来。 想要多些小尊。 是啊，要多些小尊。是啊，他今天都在这里。他是谁？他不是邓小尊吗？ 火势啊，即系今日好多谢啊！桂花田一早咧又打俾我，叫我提我翻工嘅。咁翻到嚟之后咧，啊，我两位拍档真系好，佢无啦啦望到我嘅手，咦，做咩红晒啊？咁样，我系咯，因为一时冲动咯，年纪大咗就觉得自己嘅能力高啊，咁样。其实咧，不嬲喺风头火势嚟讲咧，带俾我压力其实好大嘅，因为点解咧？我真系唔知翻嚟讲啲乜嘢好。平时咧，我就会拣一啲即系比较可以有啲益智啲或者一啲帮到大家嘅嘢，我尽量讲啦。今日咧，我觉得呢个 topic 咧真系好贴题啦，因为点解咧？话说咧，我要解释咗我的手点样咁红嘅时候咧，我就话俾你听，其实咧喺 過往呢幾個月都好啦，好多朋友都喺度傾緊一個問題，就係話究竟遊行啊，究竟要到幾時咧嚇？究竟幾時會完咧？無論一個喺度執緊紙皮嘅阿嬸同我講又好，或者報紙檔我啲買報紙嘅人又好，佢都問我嘅話，冇人知呢個答案會係點樣咯。咁但係其實咧，我尋日曾經喺呢個禮拜經歷過一個咧，就係銅鑼灣呢個事件咧，我見到有好多嘢咧。首先我要講明先，我係中立嘅立場，兩邊我都即係只有去惋惜，我係唔會話幫邊邊嘅。我見到嘅就係話，突然之間居然有幾個蒙住面嘅叫做廿零歲或者十零歲嘅後生仔啦，咁只不過我揸住個手機啫嘛，咁佢就入咗衝埋嚟，咁眼神咧就幾兇惡嘅，就好似覺得啊你唔好影我啊，你影我，咁我就會對你有啲行動咁樣，我就話小朋友你咩事啊咁樣，咁佢哋就話你手機咁樣，我睇睇嘢啫，我話唔使咁緊張。乜你覺得你而家所做嘅行為或者所做嘅事？唔見得光咩？定係你覺得戴住個口罩你會心安理得啲咧？我話嗱，坦白講，以我一個比較叫做年長啲嘅人同你哋講就話，如果你覺得你而家做嘅嘢係即係問心無愧嘅話，不妨將你個口罩或者將你嘅成剝低先啦。而係咪一埋到嚟就哔哩吧哩吧啦咁樣喺度大聲講嘢？大聲講嘢冇用嘅噃。我話而你係有道理嘅話，細細聲人哋都聽到嘅。咁但係佢哋仍然好似好強硬態度，我就以為自己嘅能力好好啦，我就砰聲打落隔離嘅背上度啦。你睇下啦，一个瘦瘦嘅叔叔咧都有咁大嘅力，所以咧唔好质疑人哋嘅嘢，睇人哋嘅外表。其实我只手咧摆后边嗰度咧震紧，我自己都喺度笑紧噶啦。咁好啦，咁我讲完啲嘢说话之后咧，我话嗱，唔好俾自己嘅藉口。你话带呢啲系防备譬如人哋催泪弹咁剩嗰啲嘢咩？我话其实警方很好噶，佢哋每一次发射啲嘢之前，佢一定有足够时间俾你哋去带呢啲嘢嘅。因为我当时咧就啱啱经过嗰度，而我亦都睇到个情形。是真的有 announce 到话啊，我哋而家准备点准备点啦咁样。我觉得如果你哋真系觉得自己啱嘅时候，慢慢戴翻个口罩，慢慢戴翻嗰啲防毒面具，咩整都好，系有充足时间嘅。只系你自己觉得有啲嘢过唔到自己，我唔可以俾人睇到个样噶，睇到个样咧我就惨噶啦咁样。其实好多嘢啱自己做嘅，冇必要做咁多嘢啊。好啦，其次我要提一提嘅就系话啊，其实传媒点解成日会唔觉意俾人即攻击到或者成咧？坦白讲一句，我是一个旁观者，我睇到嘅话，喂，每个人都唔中意俾人哋贴到一啲唔中意嘅自己嘅错处出嚟噶啦。哦，你有催泪弹啊，我有走珠笔，系咪先？传媒嘅力量系好强，但系咧写任何嘢之前咧，都系谂一谂，我系为呢件事好嘅，我唔应该系写一啲比较正面少少或者觉得可以将件事缓和到嘅嘢出嚟，而唔系话尽量将嗰啲人哋滥用暴力啊或者滥用冲击啊两边唔啱嘅嘢不断咁样摆出嚟。咁其实讲句啊，我以前咧自己嘅留言板或者 Facebook 咧系冇咁多呢啲片睇嘅，但系而家每日咧系差唔多六七十段咁多。咁其实我系咪中意睇咧？越睇我坦白讲句啊，我知道佢越心悒。点解会个心悒啊？因为我由细到大喺香港长大，以前我识嘅香港系每一次你出街或者成系笑面迎人，每一个人都同你打招呼，同你讲好开心嘅嘢。而家我睇到嘅铜锣湾，譬如嗰次，哇，嗰啲拆栏嘅速度简直系快过装啊！究竟佢哋系咪装嗰个咧？我自己都系谂紧呢个问题。跟住之后再夜啲再出去睇到嘅话，睇到啲乜嘢啊？睇到就系话有啲香港负责清洁嗰啲工人啊。其实佢哋哇，你哋每一次玩完呢个 show 之后，佢哋帮手做呢啲咁嘅行为，其实你带俾到佢哋好多辛苦同埋压力嘅。我坦白讲句啊，每一个无论系两边嘅人都好，你哋都系有屋企人嘅。每一个屋企人见到侧边个人翻到嚟好攰或者有好多嘢讲唔到，而系自己或者屋企即系带咗呢件事嘅，带咗俾屋企人嘅压力咧，其实系好大嘅。就好似一个普通嘅市民翻工就会受阻，其实。解铃还需系铃人，呢、这个病究竟系源头喺边度嘅咧？我谂每个人都知道。咁坦白讲句啦，如果嗰位人真系再唔出嚟倾偈嘅时候咧，你就算系翻工放工都好，我唔相信你冇旁边嘅住客，即系有啲邻居啊，成有好多时你见到佢，你自己都比较惭愧咗少少啦。我希望咧，好快嘅话咧，可以重拾翻我哋由头到大出见到嘅香港一个笑面迎人嘅香港。风头火势，正所谓我的年龄和我现在拍档的年龄是有少少差距，但好得意地他身在布吉就心在港。我们有请黄耀祖。 都系噶，好似少尊你头先咁样讲啊嘛，我哋大家都系香港人，咁所以咧见到屋企有病咧，永远都系最担心噶。但就好似少尊头先咁啊咁，我都讲得好好听啊。暴力唔合法嘅嘢，我谂大家都唔中意噶啦。但可能大家都要谂翻，其实暴力或者而家嘅一啲不合作运动嘅源头喺边一度咧？如果我哋睇翻个源头，一早大家肯多啲聆听嘅话咧，其实可能暴力根本就唔会出现咧。阿祖咧，讲风头火势之前咧，要同大家讲一宗嘅特别交通消息啊！吓，受到北角站嘅多宗列车车门受阻嘅影响啦，港岛线铜锣湾站至到鲗鱼涌站嘅列车嘅服务系暂停嘅，而坚尼地城站至到铜锣湾站嘅列车咧，服务系维持五分钟一班车；鲗鱼涌站至到柴湾站嘅列车服务咧，都系维持住五分钟一班车嘅。港铁而家咧已经安排咗免费嘅穿梭巴士来往鲗鱼涌站至到铜锣湾站，大家可以留意住。而至于观塘线嗰方面又点样呢？另外观塘站往返调景岭站呢是依然暂停服务的。观塘站往返调景岭站呢依然是暂停服务的。黄埔站往返这个观塘站呢就是四分钟一班车。港铁而家呢就在提供免费的接驳巴士来往观塘站和调景岭站，沿途会停蓝田站和油塘站的。大家特别要留意住香港的交通状况啦。一场嘅公众运动啦，就导致到好多香港嘅朋友咧都改变咗啊，即系可能你会话受影响咗、被刺激咗，各样嘢都好啦。但冇谂过咧，其实都会影响到澳门嘅朋友。点解咁样讲咧？啱啱咧就有个新闻就走咗出嚟，就话咧有几位啊，就系四位嘅澳门人士啦，喺星期日嘅时候咧，本来就谂住搭船嚟到香港咧就嚟购物嘅，系啦，真系嚟购物嘅啫，即系振兴下我哋香港嘅经济啦吓。不过当佢哋尝试入境嘅时候咧，就喺呢个入境处被截查，而当中咧仲滞留咗咧超过两个钟头嘅时候，最终咧佢哋系被遣返翻去澳门咧，就唔俾佢哋入境嘅。咁可能你就会话呢四个系乜嘢人嚟噶？嗱，佢哋咧就自称佢哋只不过系四位咧冇案底，一位咧就系老师，一位系同学仔，一个咧就系管理人员，一个咧就系自雇人士嚟嘅。佢哋咧就系净系想嚟香港嘅啫。不过当佢哋入境嘅时候咧，就俾入境处嘅人员咧就查询问下佢哋，你哋系咪嚟参加集会噶？咁样咁，但系佢哋咧就已经表明咗啦，系我哋有部分嘅朋友咧，即系嗰四个人当中啦，有部分嘅朋友咧系着住呢个黑色衫嘅。但系佢就话我哋系只不过系谂住嚟香港购物嘅啫。嗱，呢个系佢哋嘅版本啦，就话唔系嚟游行噶，亦都从来冇参与过任何嘅学运以及游行，都唔明点解会被截查。而最终咧，仲系被遣返咗嘅添。而佢哋系咁讲嘅，佢哋就话咧，曾经有一位嘅入境处嘅人员咧，就系咁回复佢哋，就话我已经话咗俾你哋知，我系冇需要话俾你哋知。总之咧就系经过我哋嘅审核之后，你哋系唔能够通过。就算系你哋下次到嚟香港咧，都要再经过呢个独立嘅审核，最好咧会有证明啊。例如如果你哋系嚟香港睇医生嘅话咧，系要有一个医生嘅推荐，咁样咧先至会俾你入境嘅。睇到呢度嘅时候咧，其实阿祖就有少少拗头嘅。嗱，每一日咧即系经过香港唔同嘅口岸啊，嚟到香港嘅朋友真系唔少噶，内地又好，澳门嘅入境又好，机场啊，即系国际嘅出入境都好啦吓。我谂着住黑色衫嘅朋友都可能有几多噶，咁佢哋都系四个人啦。即系如果净系因为佢哋着衫系咩颜色嘅话，而唔俾佢哋入境。咁而的而且確佢哋係冇一個嘅案底去證明㗎喎，咁就算係即係咩情況都好啦，如果咁樣呢就推走咗一啲呢本來嚟諗住嚟香港嘅朋友嘅話，真係幾拗頭㗎。但當然對於入境處嘅職員呢，我係依然有呢個信任喺度嘅。但當成個社會呢籠罩住一個白色嘅恐怖嘅時候啊，边个嚟到香港又会有担心？佢嚟香港做乜嘢又会有担心？啱，担心系需要，因为佢哋帮我哋把守住呢一关咧，去保持住我哋香港嘅安全噶嘛，系咪？乱咁俾人哋入嚟都唔啱啦，系咪？但如果一啲嘅朋友佢哋真系冇案底，而且佢哋甚至有证明话，我哋有个 shopping list 噶，我哋谂住嚟香港买啲乜嘢噶，都唔俾佢哋入境，仲话下一次如果要入境嘅话咧，都要再重新 check 过嘅话。会唔会同时间太严谨嘅话咧，又会令到一啲外国嘅朋友嚟香港都会有更加多嘅担心咧？ 所以话，如果在位嘅朋友聆听多啲，快啲解决咗呢一场嘅风波嘅话咧，可能社会啊先至可以继续啊发展落去啊。风头火势，琴日我哋嘅星期一咧，有人人赞我赞人人啦，就讲到要赞一啲好拍档嘅。琴日都冇时间啊，赞唔到佢啊。佢唔单止系好拍档之外咧，佢仲有一个好嘅朋友。喂，唔系点解啊？会九点半打俾你？喂，食咩早餐啊？我买埋俾你啊！好彩我食咗啫，其实我都好心动过噶。你咁有心，不如我食多个啦，系咪啊？多谢你啊，桂花田。 互相关心、互相慰问咧，先至系有爱噶嘛。咁喺朋友之间啊，咁都系有爱，更何况咧，我一个好拍档咧，其实你都系一个好拍档嘅。我哋坐喺直播室里面，个个都系好拍档嚟嘅。今日咧喺风头火势咧，都同大家分享咗咧，记得唔好翘脚坐，否则咧腰痛背痛，系啊，有个人即刻，我见到有个人即刻 俾人捉到啊，俾人捉到啊，唉，唔好意思。 嗱，所以咧，即系有时咧，风头火势我通常都系讲翻啲关于健康上面嘢，等大家留意留意。嗱，呢个曳嘅小朋友吓，今日唔准再翘脚啦吓。如果唔系咧，嗰、那个腰痛啊、背痛、脚痛啊、膝头痛咧、坐骨神经啊、脊柱侧弯、椎间盘突出、高低脚、O 型脚、粗脚，乜都出晒嚟，你都唔想噶，唔想咁嘅，记得唔好翘脚啦。除咗坐之外咧，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咧会买啲 DVD 啊，或者上网啊睇啲。人咧去练大只啊，练肌肉啊，练身体啊，跳舞等等嗰啲片咧，如果有嘅话，真系烦你停一停先，因为咧真系担心你跟住上网睇导师或者教练做同一个同埋有教练喺你身边而做嘅动作咧，系真系两样嘢嚟噶。嗱，好简单一个动作，举高双手，大字形上下咁喐，嗱，你看似简单，其实咧仲有啲距离啦、幅度啦、力度啦，加埋咧先至可以叫做有效嘅动作啊。因为尤其是咧机械工作训练啊，嗰啲即系叫器械练习啊，唔可以乱咁自己练嘅，因为咧轻则你会拉伤肌肉。重質嘅咧，你會損害你嘅膝頭啦，又或者咧脊椎嘅。如果有個專業嘅教練啊，會事半功倍。點解啊？因為咧，佢喺你隔離咧，見到你有啲咩動作姿勢唔啱，佢會即時為你作出更正改正。如果你唔知道長期做緊一個錯嘅動作咧，咁樣一來咧唔會幫到你 keep fit 啦，強身健體啦；二來仲會整傷你身體任何一組嘅肌肉，咁就弊家伙啦。啊，仲有啊！就是咧，就唔好觉得咧，哎呀，近排个肚腩咧就好似咧啊多咗啲肉啊，系啊，因为啱啱咪见到小尊有张好性感嘅相，个肚都好似同只猫一样，你系咪想讲嘢？系啦。咁咧佢就话：哎呀，唔得啦，我一定要，哦 ，OK， 呢个要讲啦。 系你要俾我讲嘅，唔系讲到好似佢净系俾你睇咁，其实我都会瞓睇嘅。 嗰 、 个 肉照啊， 嗰个肚针咧系啦，唔好谂住，哎呀个肚针大咗唔得啦，我一定要搞掂，净系搞掂个肚针，净系做收肚腩嘅个运动或者机械咧，系咁样错噶，因为肌肉咧系连住全身嘅，所以咧每一个身体嘅部分咧都要锻炼。当然啦，时间、毅力都需要有，咁先至可以做到自己理想嘅身形啦，同埋体重嗰、重量啦。嗱，各位想 keep fit 嘅你啊，喺开始之前最好问一下啲专业嘅人士，唔好咁样因为咁样咧而因小失大啊，身体好紧要噶。 流浪街中的好一段日子，从未相信命运就是天意，只知道自我世界有苦恼。前面的世界虽 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到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谁人有之路，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 世界变得更美，有草蜢 首歌，世界会变得很美， 很美。 而家嘅雷暴警告继续响度噶，到十二点钟啊，吓，听一节十一点新闻先啦。 解决问题，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这个讲法是错判形势。他话成立委员会是解决问题的起步点，加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要承认错误，才是解开死结的手段。否则政府就需要面对社会运动遍地开花，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发展成全民运动。胡志伟认为政府不能够不思考或者使用拖字诀，建议林郑月娥豁出去，运用手上的权力对症下药。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至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的狂风雷暴，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的正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44点，升138点，总成交29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1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50点，升9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5.6，升3.4；中国平安96.4，升0.4；友邦保险82.95，升3.5；盈富基金28.95，升1.5；建设银行6.2，升7仙。中国人寿20.6，升4.5；中国铁塔2.09，升2仙；新鸿基地产127.6，升4毫。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22，英镑9.526，瑞士法郎7.893，澳元5.401，加元5.941，新西兰元5.188，欧元8.7172。每百日元兑港元7.197，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1763点，升146点。港金现价报1330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3.34美元，卖出1423.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同你跟進港鐵嘅消息啊！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係早前喺觀塘線調景嶺站列車受阻嘅事故咧，已經妥善處理啦。咁觀塘線列車服務咧，逐步回復正常啊！重複多次啦，就係觀塘線調景嶺站有列車受阻嘅事故咧，已經妥善處理。咁觀塘線嘅列車服務咧，就逐步回復正常。咁但係港島嗰方面咧，北角站咧列車車門咧，由於受阻影響咯，咁港島線銅鑼灣站至到太古站的列车服务仍然暂停的，港岛线啦，铜锣湾站至到太古站的列车服务仍然暂停的，咁坚尼地城站至到铜锣湾站的列车服务咧就维持每5分钟一班，咁太古站至到柴湾站的列车服务咧就维持都系5分钟一班，咁而家港铁咧都系安排咗免费嘅穿梭巴士啦，来往太古站至到铜锣湾站噶，咁搭港铁嘅朋友咧就留意啦，就系港岛线铜锣湾站至太古站的列车服务咧仍然暂停噶，咁但系调景岭站咧就已经系妥善處理，服務會陸續回復正常。講回路面都很多交通意外和壞車影響到擠塞，青馬大橋出九龍方向在橋中間快線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現在青馬大橋出九龍方向在橋中間一帶都是擠塞。而較早前青朗公路去丁九橋方向近住丁九橋的意外仍然未清理好，但是就沒有車龍，都是經過小心。青朗公路去丁九橋近住丁九橋的意外就還未清理好，現在大欖隧道出九龍就沒有受影響，但是經過都要留意。另外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虎山道橋底慢線的交通意外就頭先就清理好，現在龍翔道去荃灣近住虎山道橋底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对出有坏车阻路，现在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一带就开始挤塞。另外秀茂坪道去顺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回旋处有坏车阻路，现在秀茂坪道去顺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回旋处一带都是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德望学校对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启福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平石村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挤塞的，排到去启德消防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毒特工队出发， 你要唔要试下大？ 大大咩啊？试大麻。喂，毒品你都试，你知唔知吸食大麻会对身体带嚟咩祸害噶？ 我知道，会增加患上呼吸道同埋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啊嘛，仲会令人抑郁添。 你知道？你咁熟行情嘅，唔通你？ 唔系，你听我讲埋先啦。我系想问你啊，要唔要试下大围踩单车入大埔？ 师兄祠堂， 君仔， 凌子维， 提提你， 唔好掂大麻， 无毒过心麻。 依家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齐海边追风龙观浪先。 哎，小心啊！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啦，系啊，今日咧时间咧就比较耐少少，因为好多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咁啊，头先都讲咗好多噶啦，而家咪仲啊， 仲有个最新嘅就系话早前咧观塘线调景岭站咧有列车受阻嘅事故咧，已经系妥善处理咗啦。而观塘线嘅列车服务咧系逐步回复正常，观塘线嘅列车系服务啊，逐步回复正常，大家留意住啦。 好，28度气温，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咧去到12点钟啊。今日咧节目有邓兆尊有。黄耀祖有桂花田嘅，曾志豪咧就因为放大假，咁所以咧就下个星期先回归嘅吓。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喂呢个劲啦，我谂会话改变所有阿妈嘅谂法啦。 真系 唔系改变唔到，就系我开莫名其妙好多个10万，为什么抌咗落嚟啊？点解嘅咁？ 喂，但系而家事实摆在眼前，改唔改变到阿田？你作为一个妈妈， 你认为妈咪你会你 嘅谂法啦？ 唔系，但系问题就系都系唔明点解嘅咯，即系我明咗之后咧，哦，原来系咁嘅，可能咧就会接受。力度多啲咯， 啊、 我都系， 但你都系会 say no 嘅， 都系。 如果诺诺话妈妈，我想试下去呢一方面发展啊，你都系 say no 系咪？ 但你嘅潜质咧，同你嘅血统咧，应该系做唔到嘅。 我会话其实即系又唔系就系话舔嘅，好多妈妈咧，就算睇咗呢一单新闻之后咧， 都会觉得哎呀， 要咁做到嘅话咧，都真系唔容易。 因为都系有两方嘅，做阿仔阿女咧，就会大大字咁样放大去报纸咁大贴喺度，阿妈你睇下咁。 边个话打机冇出息噶？ 如果阿妈见到你就会收埋份报纸俾阿仔睇。 阿仔你冇睇到啊？讲紧系乜嘢嘅咧？话有一场叫做世界大赛啊， 呢场界啊，仲话全球公开赛啊。 系啦，就喺纽约度进行嘅。我都有睇到一啲嘅电视嘅报道咧，佢哋真系一个好大好大嘅球场啊，里面度做嘅，即系个感觉系大过香港嘅大球场啦吓。咁你谂下啦，入场观战嘅人可以有几多啦？呢一场嘅世界大赛咧，系喺纽约嘅一个网上游戏啊。叫做要塞英雄嘅一个打机比赛嚟嘅，即系一个电竞史上面咧，仲要系最高奖金嘅世界赛。 系讲紧，但系赢咗个冠军系有$3,000,000，大概2,340,000港币。 一队人啊嘛，系咪？ 劲唔劲？ 劲劲啦，梗系 真系犀利啊！ 一队人，哇！邵尊讲 多数系一队噶嘛。 同埋咧，佢讲到咧，其实系有几多人参加？如果你睇到咧，今次呢一个首场嘅电竞世界大赛啊！參加嘅人數係有4,000,000人參加，喺嗰度去篩選咗之後咧，公開賽裏面咧就有100名嘅單人模式嘅玩家啦，有50名雙人模式嘅隊伍咧，就係參加咗呢個有得到呢個嘅決賽資格嘅。 哦，哇！即係其實佢經過好多篩選，因為咧我睇呢份報紙係講緊咧，截至舊年11月咧係有2億個玩家， 係即係呢個遊戲就咁多玩家啦。 篩選之後咧就變咗4,000,000， 係 啦，再篩選 可以去到現場度參與呢一個嘅公開賽嘅。话咧单人即系个人赛就100名，双人赛就有50名，去角逐咧3,000,000美元嘅总奖金啊， 系咪300万美元？ 哦，我唔知道，我呢个报道就写。3,000,000总奖金，可能即系 换 啊季啊，唔同嘅类别啊咁样嘅，所以你睇呢睇到呢一度，你都会真系阿妈对于打机对于电竞有冇唔同嘅睇法咧？ 但我会咁讲 嚟。 4,000,000里面再筛选， 嗯， 咁 西得几代先轮到你啊？ 好快 嘅 啫，咪总之你要赢得到先咯。 其实佢哋教呢啲 function 咧，好多时咧都系半年或者三个月到就已经完晒成个成样嘢噶啦。 系， 因为大陆都搞过，大陆咧就嗰啲厂商已经搞过系100万人民币啦，我记得好似。 我知道咧，佢哋嚟紧咧喺今个月八月啦，而家八月未啊？未啊，下个月八月嘅时候咧，喺内地咧都会举行一个咧电竞大赛嘅。 系啦， 咁佢个总奖金咧系比呢一个喺纽约啱啱举行咗嘅系仲要高， 仲多啊！ 系啊，我讲紧嘅系某一个游戏， 可能系细嘅 区域 咁啊， 比较大比较大啲嘅咧， 所以咧真系奖金就咁高啦吓，即系所以就问下你阿妈咯，系咪？仲系覺得啲仔女如果話要啱啱，我想試下做電競運動員啦。嗱，而家係運動員嚟㗎，係 啊，知道啊。 會唔會仲係覺得阿仔即係喂著地啲啦，係唔好咁樣啦？會唔會咁諗先？ 唔係都真係會覺得咧嚇嗱，因為咧即係佢而家咧即係贏咗嗰個美國細蚊仔啦，16岁 係 啦。咁啊，佢分分鐘呢筆獎金要等到18岁先攞得，係咪咧？我想問 係 啦。咁佢就話三歲已經開始咧，已經。对于呢个打机好有兴趣咧，每日咧系话练习10个钟头，咁即系作为一个妈咧，认真啦，你点可以俾佢小朋友喺个发育期间啊，尤其是你只眼啦吓，发育期间咁啊望住个机咁啊望咁耐咧，即系你都会觉得好少伤害性。 唔系，即系喺我角度嚟睇啊，即系所有呢啲咁嘅专业人士啦，即系譬如话有啲特别叻嘅，譬如话特别打篮球叻嘅咁样，其实好多时佢哋都要放弃某一方面嘅嘢，先至可以得到某一方面嘅嘢。 因为佢哋嘅训练系需要好长嘅时间噶嘛。 再加上好啦，而家讲句就系话，你而家打机赢咗呢笔钱啦，其实。坦白讲句，佢将来嗰个路向再行嘅话咧，我觉得未必系一件好事咯。即系佢可能会觉得啊，我依度可以搵呢样嘢啦，变咗其实你自己本身嘅学识嘅乜成咧，系一定系比平常系低咗少少。 但我又唔系咁睇喎啦。譬如今次咧，即系部分嘅朋友啦，佢哋攞到嘅奖金啦，即系单人赛嗰位嘅攞到冠军咧，其实佢系多过另外一个运动盛事，就啱啱举行完喺英国举行完嘅温布顿网球赛啊。 系 啊，祖高域攞咗冠军，但系佢今次参加电竞仲劲过祖高域， 就系嗰个奖金啊。 系啦，我净讲紧个奖金去比较啊。 你有冇留意到就系譬如好多得到嗰啲譬如话lottery 啊，即系我哋所谓叫幸运 彩券 嘅人咧，赢咗笔巨额奖金咧，好多时好快就洗晒噶啦。 喂，但系佢今次咧系如果一个运动员，我哋用呢个角度去睇嘅话咧，而家电竞运动就推广 系越嚟越好嘅。 仲要话咧嗱，都话落八月喺大陆嗰个咧，已经个奖金会更加多嘅话，其实可能佢哋嘅前途系会更加光明。只不过我哋未预见到究竟电竞业有几大。 我哋从来都冇谂过，喂，网红都可以搵到多钱啦。 以前你先话做网红啦， 赚到黐线啦， 系啊。 其实有好多种唔同嘅途径，我哋未发掘到或者未知道嘅。咁我哋都要吸收， 所以即系世界变咯。 咩 意思？阿小尊，你头先所讲系咪即系话啊？你挂住打机，可能咧喺学业方面咧，或者 将来譬如 话点 去运用呢笔钱咧，或者成咧，佢可能冇呢个知识，系咪先？即系变咗有时会唔系话佢差，唔系话唔好，而系要有侧边嘅人睇住佢咯。 但系唔系，佢16岁就已经攞有呢嚿钱，咁可唔可以先即系用佢做屋企人噶嘛？ 我明啊， 即系帮佢投资啊， 将佢即系引导佢话俾你听，应该可以点样做？ 冇错， 16岁佢期间应该都有读书噶系嘛？ 应该一定有， 应该都有。 但系你话如果你每日打机10个钟嘅时候咧，佢都做唔切功课啦。应该 咁啊， 可能佢嗰啲状元嗰啲咧，即系读书又叻啊，运动又叻啊，又识弹琴咧，可能你估唔到噶。 但系你有冇谂嗰样嘢？如果后生仔，譬如话我哋成日讲，听老人家话，喂，我太过后生咧，我哋已经即系好成功啦咁样嘅时候咧，佢可能嚟紧再行嗰段路咧，会比较辛苦少少。 都会嘅，即系成日话咧，你太早成名啊嗰啲咧，即系好似琴日我哋咁讲啫嘛，你爬得高，有机会会跌翻。你的心理方面啊，有 冇 咩適應得到咧？ 冇錯啦， 係啊，所以嗱，真係唔知啊嚇，但係好肯定咧，我覺得呢個係起步嚟嘅啫。如果個起步已經咁有獎金，嗱，獎金一定係同贊助商有關，變咗你見到噶，哇！你嗰啲打機咁多年輕人，佢哋係消費嗰群嚟嘅，咁啊，即係所以話贊助商就梗係會啊吹捧佢哋啦。我估只會叭叭聲咁上嘅啫。咁所以咧，究竟啲阿媽仲會唔會覺得阿仔 打機係咪唔好啊？ 不如等阿媽打啦。 點樣攞個平衡咧？可能阿媽都想一齊打係咪真係？ 唔係，但係個呢度咧，即係講緊啦嚇，英國咧就國會啊，成個國會咧，佢就話啦有啲咩代表諮詢咧，佢話咧，哎呀，點樣可以確保咧嗰啲打機嘅年齡限制？佢話包括咧即係核實嗰啲玩家嘅年齡啊嘅機制，佢驚可能有啲咧真係細得好緊要嘅，知啲賬户成日都可以呃人噶嘛，同埋可以即係點樣去避免咧，即係細蚊仔咁用咁，即係講細啊，講細蚊仔啊，真係咁長時間去打機咧，佢話呢個都係一個要正視嘅問題咯。 另外一個問題咧，你你個外家 啊，點啊？英國咯， 係英國嘅皇室人員咧，哈利王子咧，原來咧喺呢一個嘅遊戲，因為佢哋今次就係專係打呢一個嘅 game 噶嘛，係咪？佢真曾經咧。都有俾咗啲意見出嚟嘅，即係佢話始終好多嘅電競嘅 game 裡面嘅內容啦，都係你打我，我打你啊，即係亦都有啲可能有一啲即有打就有暴力嘅情內容喺度噶啦，係咪？佢都會講過，其實小朋友如果咧長時間去玩呢類型嘅遊戲，對佢哋嘅心智嘅發展係咪又最啱咧？即係呢一個都唔係淨係講緊你會唔會發達啦，你會唔會嗰啲叫咩出人頭地啦？ 會唔會影響到個心態心理啊？嚇啊嗱，小朱你咧有即係同一對叫做打機嘅朋友咧，佢由細個去到而家都大個啦， 係啦，結埋婚添好多， 係啊，同埋去埋旅行啊，你又即係去俾錢佢哋去。去即系发掘啊！呢个游戏系咪？即系咪谂程式噶？都会 嗰啲系推广，即系佢又好有心去即系推广啲后生仔啊！即系俾机会你哋去自己谂啲游戏出嚟啊！我俾个平台，俾个渠道你去发展。 咁今题你睇到佢哋咧，即系应该都跟咗十几年啦，好似话系 嗰啲系朋友，另外一种人嚟嘅，嗰啲系负责做电脑啊嗰啲人，另外一种。佢每一年都搞一个嗰啲比赛，即系你写个程式啊，写个 game 出嚟啊，我哋做评判啊咁样样，俾个渠道你去接触嗰啲发展商，或者俾个渠道你去认为你自己嘅嘢可唔可以实现到你嘅梦想咧？ 系哦，即系咁啊！呢个又唔同嗰啲个打机比赛嘅， 差唔多呢个咧就系鼓吹你咧唔好净系打机， 系啦， 打机咧你始终都会使钱嘅，不如谂下点样发展一个 game 之后你去。賺錢好過啦， 係啦，賺咗錢之外咧，即係一樣啊。如果佢哋同時間咧都配合翻啊，嗰啲小朋友佢哋其實都仲係青少年啊嘛，佢哋嘅發展啊，佢哋嘅學業啊嗰樣嘢都可以一齊去發同時間去做嘅話，可能就會好啲咯。 我明啊。咁啊問題就係話咧，譬如呢個咧係因為有一隻 game 就打嗰隻 game 啫，全部人都係打嗰隻 game。有冇啲去玩下食鬼嗰啲打機都打爆 嗰啲留翻你去玩啦。我讀咗個交通消息先啦嚇。嗱，較早前喺港島線嘅北角站同埋观塘线调景岭站嘅列车咧嘅受咗事故啊，妥善处理好啦，列车嘅服务会逐步回复正常嘅。留意住港岛线啊北角站同埋观塘线嘅调景岭站嘅列车受咗事故咧，已经妥善处理啦，列车服务会逐步回复正常嘅。 还有资格谈失败，运气假设有点坏，尚算心里有好歹，财富倒塌如骨牌，临到绝境有血可卖，旧爱也许遭到挫败，失踪了，剩我在角落暗自强大。疾病想绑架我，未信我竟然挨得过。就算肉身痛楚，我赎回灵魂，谁为我矗立而奏海歌？还未到投降的日期，凭着最顽强的士气。何况灾难场地张开双臂，风浪我承受得起，还未到时常讲别离，如愿要来回几公里，纵使生命如硬仗，仍输不过自己。在常规队，别继续推说有点累， 情绪也好，总会重聚，不紧要。在往日我亦这样无惧，用智交拯救我，遇上了低潮还不错。是我自己太早太遗忘，仍忘掉了挫败，还有很多还未到投降的日期。凭着最顽强的士气，我更最难场地张开双臂，风浪我承受得起。还未到时辰告别你，如愿要来回几公里，纵使生命如硬仗，仍输不过自己。让我守在原地，不舍不弃，失败我承受得起。还未到时， 之前啊，硬仗啊， 系啊，呢一场咧，我讲紧嘅呢一单新闻啊，吓， 系点啊？ 都几硬噶， 系点啊？ 点解咁讲咧？吓， 硬成点咧？吓， 内地呢几年咧，即系多咗好多马拉松比赛噶嘛，佢哋计翻咧，即系好似每日都有嘅，仲有每日有唔止一个嘅马拉松 比赛。因为地 方大啊嘛，你可能系啦。咁但系同时间咧，耐唔知我哋又会见到一啲甩漏嘅情况噶喎。 哦，系啊。 今次甩漏咧就去到贵州啦，吓。 好啦，阿菲菲都系贵州啦。 发生咩事咧？ 马拉松赛事 系啦，就系去到颁奖礼噶咯，就唔系。话咧有啲咩？之前我哋讲过咧，有啲选手咧就走捷径啊，唔系嗰啲嘅。佢哋咧就真系好努力地吓完成咗比赛嘅。 你知唔知国内啲马拉松咧有好多 趣事啊？ 系啊，真系好多趣事 啊！真系趣事嚟啊！ 今次咧都趣嘅，不过就有啲惨，就去到颁奖礼嘅时候啦。 系啦。 咁啊，攞到季军嘅一位嘅嚟自非洲嘅选手啦，都好开心啊！攞到季军系咪先？点知就喺颁奖台嗰阵时咧，即系到佢啦，攞奖啦，晕咗吓，真系搭低咗。 个非洲参赛手啊， 系啦系啦，参赛手啊， 非洲嗰啲 咁都辛苦噶马拉松啊嘛，系咪？去到颁奖嘅时候佢晕低咗，咁但系嗰阵时系一个颁奖礼嚟噶嘛，你估下当场嘅处理是如何啊 ？OK， 嚟啊， 因为 咩啊？ 即系大家唔系太过认识非洲人嘅面孔，可能佢就。求其即系我喺大会啊，揾咗个类似嘅非洲人咧， 唔系佢已经喺个台上面度噶啦，冠亚季军咧就已经企咗喺度噶啦，冇得揾人扮噶啦，所以就佢喺个台上面度晕咗。咁啊，邵尊，你系觉得咧大会会即刻点样去处理啊？ 司仪应该会点样处理？ 系啦，我哋都出嚟捞噶嘛，系咪先？ 第一时间， 即刻咩话 ？First A 啊，即系 揾人嚟求救，系啦， 睇下啲选手。佢支持到啱啱上台先至休克啊！即係證明佢個人係幾咁集中 咧。司儀就要兜啦，即刻改下啲稿啦，係咪？ 兜啫，咁但係問題都要即刻急救佢㗎，暈低喎。 好簡單啫嘛，去廣告嗰啲就唔急救。 你哋諗嘅全部都好正面，同埋全部都啱。嗱，可以成為一單新聞嘅話，就佢哋全部都冇咁樣做。 會係第即係遞格佢嘅資格㗎嘛？ 啊，冇，都係啦，都頒獎啦，係咪？ 因為佢頒獎。 司儀嗰方面咧，係繼續選擇照稿讀㗎。 哦，係啦。 咁跟住個頒獎嘉賓就嚇咁都照稿读啊！我咁我照样颁奖啦，就照样颁俾冠军。 喂，跟住咧就话啦，辛苦啊！颁奖嘉宾，你乌低身嚟同佢挂个牌噶嘛？ 唔系啊，挂唔到牌啊！佢系负责送花嘅，佢就将嗰扎花就咁摆咗喺地下度俾季军嗰位嘅选手。而同时间，你头先阿田你有讲到噶嘛？嗰啲急救嘅朋友系咪要嚟啊？佢哋系有嚟噶，不过咧系迟咗咧几十秒啊，之后咧佢哋先至嚟到噶。咁所以咧个颁奖咧系继续进行 嘅，如常嘅，好尽责。真系尽责到五体投地， 真系五体投地啊！落地献花添啊，仲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港铁北角站内多名戴口罩的人士和最少两名的男子发生推撞，情况一度混乱。 事发喺朝早十点几，一批戴口罩嘅人士正出闸离开，期间先后有两名男子向佢哋指骂，双方发生推撞。戴口罩嘅人士指称男子涉嫌打人，警方到场将佢哋带走。港铁在朝早大约11:20表示，早前在港岛线北角站有列车受阻的事故已经妥善处理，港岛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至于在观塘线调景岭站同样有列车受阻的事故，就已经在11:00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亦都逐步回复正常。大榄隧道往丁九方向朝早近8:30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一辆九巴同一辆城巴，初步知道最少77人受伤，有救护员要在巴士上层救出被困伤者，亦都有伤者要以担架抬出。有巴士乘客话感觉事发嘅时候嘅车速正常，有坐巴士上层嘅乘客就表示当时瞓紧觉，被猛烈嘅撞击惊醒，见到部分乘客由座位跌喺车厢嘅走廊，佢自己就脚部受伤，大批伤者喺事发现场等候治理。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同警察队员助级协会、警务督察协会、海外督察协会以及警司协会代表到政府总部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会面，相信是商讨有关张建宗就721元朗袭击事件向市民致歉的事。卢伟聪、警司协会主席陈文德、警察队员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等在近朝早11:00到达政府总部。日韩两国就南韩法院早前裁定日本企业需要为战时劳工赔偿，同埋日本限制出口高科技材料到南韩引发的紧张关系持续。日本外务省公布1965年日韩相关协议的谈判记录，指出当年韩方代表已经要求日方对被强征的劳工身体同埋精神所受的伤害作出赔偿。而透過談判，協議寫明韓方的要求已經得到完全和最終的解決。外務省官員說，南韓法院早前裁定當年的協議不包括精神損失費，頒令日本企業賠償是錯誤的裁決，違反協議。南韓外交部就說，已經要求日本撤銷對南韓的出口限制，並且停止推進將南韓排除在貿易白名單之外，呼吁日方通过对话等的外交方式解决问题。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较阳光，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20，啱啱转咗。恒生指数系报28,230，升123点，总成交32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0，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4，升9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5.8，升3.6；友邦保险82.65，升5仙；中国平安96.1，升1.1。建设银行6.19升6仙，盈富基金28.95升1.5，中国人寿20.55升4毫，中燕香港26.4升3，中国铁塔2.1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2，日元108.75，瑞士法郎0.992，澳元0.691，加元1.317，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887，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1,735，升118点，港金现价报13,300，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3.50美元，卖出1,424.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再提一提你，咁较早前咧喺港岛嘅北角线啦， 北角站和观塘线调景岭站的列车受阻事故已经妥善处理，列车服务已经是逐步回复正常的，但是路面港岛区是比较挤塞的。我们的同事 Michael 就在现场的。 Michael 是 Didi， 我现在就身处在北角三华道和书局街交界的位置的。刚才呢虽然港岛线北角站的列车服务是回复正常，但是因为受阻都有一段时间，所以变了很多乘客都要转乘路面的交通工具。我刚才都去过看过，见到北角路面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包括有英皇道，我去回铜锣湾方向，由于很多的巴士上落客，所以近住北角那一段交通都是非常挤塞的。英皇道去回铜锣湾的北角那段塞到过去鲗鱼涌站。另外呢在渣华道，我现在见到近书局街这段交通都是非常繁忙，去回柴湾龙尾都是排回到近炮台山站的，所以塞紧车的朋友都要忍让一下。我在这里报道是这么多，先交回给你 Didi。 谢谢 Michael， 留意一下现在港铁线就陆续回复正常的，路面呢就Michael 讲咗比较挤塞，大家可以选择翻港铁啦。咁讲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先啦。咁青朗公路去丁九桥方向，近住丁九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青朗公路去丁九方向啦，同埋大榄隧道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青马大桥出九龙，咁桥中间快线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咁而家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啦。咁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即系中电变电站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一带咧就系比较慢车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德望学校对出，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龙尾就彩怡花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就挤塞噶，咁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系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紧马路嘅时候见到绿公仔闪动就尽快过埋去，如果未开始过马路就千祈唔好过。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喺派遣救护车嘅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嘅人提供适切专业的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在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还可以舒缓召唤者和伤病者的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星期一，女主人咪咪继续介绍职场爱心便当。 星期二，分别有职场陷阱师傅仔提醒你避开工作危机。 素食主义尹嘉慧亦都会为你揾嚟最健康嘅素食餐单。 星期三，专业化妆设计顾问 Queenie 帮你扮靓，每日精神上班。 星期四，精神健康急救导师 Circle 教你放松心情。 星期五，职场后花园，花艺师安安为你带嚟最美植物系，一齐拥抱大自然。 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职场 KOL， 哇，今天真的很冻啊！要起歌的话咧，应该是要起雪雪雪雪雪雪 雪乜啫？我呢首歌先至够冻啊！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嗰啲边度算冻啫？最冻应该是冷得我吞。 等阵啊！ 佢赢啊！佢赢啊！ 系啊！但呢一首歌咧，得你先至可以唱嘅啫嘛。 冇错啦，我系邓兆尊， 系桂花田， 仲有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气温相对湿度80%，气温上轻上升咗两度，突然间吓，不过咧雷暴警告就走咗啦， 系啦走咗啦，咁啊大家都留意住啦，因为就会话咧今日大致多云嘅，有几阵嘅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不过咧展望未来两三日咧系会有狂风大骤雨嘅。我今朝落楼嗰阵时咧，除咗唔单止系要听住呢个交通消息之外咧，因为洒咗好大阵雨啊。我都冇得落樓啊！我都想早啲落樓啊，都冇得再早啲落樓，因為太大雨啊！即係嗰啲狂風大驟雨，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嚇。 嗯 ，OK， 係啦，嗱，落雨 嚟收衫啊，咁樣咯。 嗱，落雨有啲咩可以去做，同埋最好喺落雨時間做，尤其是落完雨兩三日之後。更加好去做，系啊， 洗衫咯，有位可以晾衫，系嘛？ 嗱，因为咧，即系佢话睇落完雨之后咧，去做嗰件事咧，佢话包保你咧就乜嘢都睇得一干二净，睇得好清好楚，系啊，仲要系大雨。 呢、這个我妈妈有同我讲过， 系咪啊？ 即系佢嗰阵时 好有智慧， 系啦，嗰阵时妈妈会话喂去啦。你咪话想去做啲咩嘅？ 系啊系啦， 而家去啊，好啊好啊， 而家好时机啊， 系啊，捐窿捐烂咩都睇得到啊，咁啊。 咦，阿妈妈真系好有智慧、啊，唔知阿兆尊会唔会系选择喺落雨两三日之后去做呢件事咧？ 做咩事咧？ 系啊，嗱、啊，我冇。 通常落雨我就帮手换床单噶啦。 系啊，点解嘅？ 吓、啊，因为洗要洗啦嘛，洗完之后第二日又会干啦嘛。 哦，落完雨。 落完雨啊，即系话落雨啦，哎，系时候又要洗下衫啦。 系咩？会落雨咩？好天先洗衫噶嘛。 系啊，但系佢哋话要洗我，咁咪要跟住做咯。 咁又系，你个例子比较特别嘅，但系阿田讲紧嗰个咧，就好多人就会选择喂打风之后啊，落完大雨之后啊，去睇下楼啦。 点解咧？ 睇楼啊！ 咩啊？睇下佢有冇渗水啊？嗰啲位置啊嘛，如果你日日都好天嘅话，反而就睇唔到啦。 真系啊！佢话咧， 练形记啊， 即系有啲朋友有啲专家咧就讲紧啦，喂，如果真系有想买楼、或者佢想租楼嘅啲朋友啊，因为租其实你都烦噶嘛，因为签咗合约之后先发现有问题、啊。 有阵时嗰啲业主又未必会愿意帮你去整翻啲位。 我真系试过咧，租楼咧落地玻璃啊， 系 哇，真系一打风咧，哇，渗水奇高啊，真 渗水啊， 哇！叭叭声， 起码冇爆啊！跟住个业主同你讲都冇爆，个玻璃使乜整啊？ 系落雨咋，唔系打风、 啊。系啊，咁啊落雨，你以为啊落地玻璃哇好靓啊，喺度阳光与海滩，即可能你个景好靓啊。 系，成晚喺度晒到个满毛巾。 啲水会喺透过嗰、那、入、個嗰、那个罅嗰度弹翻入嚟屋嗰度，系咪啊？呢、這个就系啲问题。佢就话点解咧？落完雨最好咧就系连续落两三日。之后你就走去睇， 即系呢一排睇楼系啱，但你有冇钱先咧？ 咪当然啦， 咁睇楼唔使有钱嘅，又唔使入场费。 有人要想去买楼，有人想去租楼噶嘛，咁都系要睇嘅。咁 而家好多买楼咧冇得睇噶啦，嗰啲人咧已经系咧有个咩，有个租户就喺入边度住咧。但前阵子即系癫价嗰阵时咧，真系几百万层楼过千万。哦，好啊，呢、這个价钱啱啊，我买啦，咁样噶， 就买啦， 系啊，成栋买啊，咁样噶啦，好好噶。 咁、跟住就睇下啦，有冇嘢跟手尾啦？因为咧，佢哋即系有个报告就话啦，睇楼咧或者买楼之后最大嘅纠纷，当然啦，你买新楼。买新楼都系要有咁嘅嘢话， 咪边有咁多验楼师走出嚟？ 系啊，最大嘅纠纷咧就系讲紧第一位就系渗水漏水呢个问题啊。佢话严重得好紧要嘅呢啲漏水问题咧。咁因为一间屋咧里边咧，你其他嘅嘢都可以执漏嘅。 是 但是一到渗水呢，如果你喺即係成日猛烈太阳阳光普照时候睇呢、哇佢好乾爽啊，好靓啊，只係知道有阳光啊，冇理到呢个阴天嘅情况之下点呢，係好弊家伙㗎、 我有试过有一个经验嘅朋友嘅经验，佢就话呢，即係点解渗水，如果层楼有渗水呢，最大件事呢，就係因为嗰个源头可能喺你间屋嘅外面啊。咁、如果你要整嘅话，唔同我批下埲墙啊，整下 地啊， 解决到屋企入边啊。你一 楞到咧就係間樓宇嘅外牆嘅話咧，喺嗰度你可能又要搭棚啦，你所有維修嘅錢咧係以倍計嘅，所以咧佢話呢一啲仲要有陣時啊，譬如你係住頂樓嘅，如果係天台漏水嘅話咧，其實唔係話你要整就要整噶啦，又要過啲咩業主立案法團啊，咔哩咔啦啊，搞掂曬之後咧。可能等三個月啦，咁你嗰三個月雨季嘅話咧，你只可以唱黎瑞恩嘅雨季不再來啦。如果唔係，你就真係喊噶啦。 嗱，譬如阿邵尊啦，你都即係嚇好多間屋要去租啦，咁你睇到唔少單位啊。你睇租單位嘅時候咧，有啲咩你係會即係你自己個人啊？ 第一時要留意嘅。 係，你會留意啲乜嘢㗎？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可能都好多朋友需要。 即係我就冇去到你咁細緻，即係睇有冇漏水啦。即係我通常會睇下水嘅水壓啦，即係譬如開下個浴缸啊。看下个星盘啊，嗰啲好多时你会发觉水压嗰度咧系有问题比较大嘅。 我真系冇留意， 你冇留意咧，系咪 咧？冇啊，呢、這个即系样嘢。我要睇有冇漏水咯、啊。 通常我都系中咗招，我先话俾你听。 先、啊，水压够唔够意思系话嗰个炉胆得，即系咩啊？ 即系譬如话你星盘度咧，通常个水压都够嘅，但系好多时你忽略咗个浴缸嗰个花洒，可能咧，因为 即系你中意猛水嘅， 唔好话猛水啦。滴滴仔咁样你都死啦！ 唔会有滴滴仔嘅水 嘅嘛？系你认为系好弱到咧？觉得咁样冲咧要洗好耐噶噃？ 系， 即系要加啲另外加啲泵。 嗱， 因为可能系旧楼啊，尤其是旧楼嘅话，呢啲就更 细位啦。同埋你会拣啲咩楼咧？新楼嗱，坦白讲句，新楼嘅话咧，通常间房就好细嘅。 嗯， 个厅好大，唔知点解啲人起得咁得意嘅咧吓？但系旧楼咧就实用好多，但 系 旧楼咧就问题多少少。咁啊，睇你自己拣啦。 嗯， 即系通常四十几年楼咧，房屋处咧会要你验楼，或者要装修外墙、换水渠、换电线呢啲，因为我有经验啊嘛。 如果 嘅话咧，你揾下第时租嘅话，留意下佢系换咗未咧？换咗同未换咧系争好远嘅。 我嗰阵时即系阿田嚟嘅，阿少尊都嚟过我嗰度啦。OK， 我嗰度都系旧楼嚟嘅， 你算中旧啦，未去到 都过四十几五十年噶啦， 未到五十年啊嘛。 但系佢咧，我选择住呢一度之前咧，其实咧都有特别留意咗咧，佢外墙翻新咗未？ 冇错啦， 佢之前几时咧？換咗部 lift 啦，因為你真係舊樓啦嘛 ，lift 幾時換啊？ 哇！一部 lift 好貴，一部 lift 百幾萬，你知唔知？ 同埋最緊要係你上落冇咁淪盡咗啊！即係嗰件事就係咁變咗咧，即係呢一啲咧都有留意到㗎。係 啊，因為真係唔係話淨係睇哇，因為咧好多時咧嗰啲人咧賣層樓之前咧，佢會大肆裝修，裝修到好靚，等你哇！其實咧最大嘅賣點咧， 佢話大肆裝修就係抌咗啲舊嘅嘢啦，幫你遊咗啲牆， 所以好多時小心啲 啊！唔係就係要講緊嗰啲。 分散你注意力嗰啲啊， 分散注意力，哇！你又真系，如果你急讲嗱，一入嚟又可以住噶啦，咁样跟住其实咧好多啲罅位。嗰啲即 係細 微位咧，佢裝修咧冚咗。 嗱，其次你要留意係咩咧？冷氣 啊，係啊， 好多時點解個冷氣唔凍嘅？因為佢開俾你睇嘅先，唔會開冷氣俾你睇噶嘛，係咪先？好多時有某一兩部會係比較舊咗，或者冇去換雪種。咁啊，你要同業主講嘅時候咧，佢可能未必跟得盡咁足，係嘛？好多嘢啲佢又唔知係咪？ 我嗰度都有試過滲水㗎，外牆滲水咯，唔係冷氣啊， 你而家住嗰度 係啊？ 係啊，嗱，而家佢就係講緊咧話點解要？即系两三日，即系落完雨，连续落完雨两三日之后去睇咧，佢话咧一定要睇佢嘅外墙同埋屋企室，屋企里面咁埲墙。 系， 佢咧最紧要唔好净系望。攞隻手去掂佢，睇下咧有冇淋啊？ 系 啊， 啊， 因为啲水咧有水渍咧会揩落嚟咧，你要摸咧先知道。咦喂喂，真系湿。 或者个外墙有冇扑咯？ 系啦、啊， 即系你呢个你都会见得到。我即系我要揾地方住咧，我会留意噶。因为咧，你就算要整，就算嗰个业主啦肯俾钱啦， 最紧系租人哋嗰啲，你都烦啊，系嘛？ 同埋都论尽噶， 系啊， 佢耐唔少要整下嘅话，呢个位漏完就嗰个位漏嘅话，咁你都喊啦。OK， 但其次就系、是。嗰、那個窗啦，嗱，頭先阿邵尊講到落地玻大玻璃，哇， 正啊！ 誒、啊，無遮擋咁樣。 而家有強行驗窗都好啲。 係啦，佢話咧窗框咧嗰啲罅咧，其實認真地啊，佢係會透過啲罅咧滲咗落嚟咧，就彈翻入嚟間屋裡面。 我有朋友試過， 同埋即係條罅仔，真係嗰條罅仔啫，就喺度滴滴滴滴滴啦。 滴係一件事嗱， 流就係另一件事啊嘛。 我有個朋友住過一間樓咧，佢就話啊，點解成日都有聲嘅？即係夜晚瞓覺有聲。 聲啊，有咩聲咧？因為成個窗個罅太闊啊，啲風聲啊，呼呼呼吹入嚟。 夜晚都好啊，有陣時一啲咧格式做得差啲咧，晏晝對住馬路咧，嘣嘣聲嗰啲車。 哦，係啊，呢個都係。 尤其是近排啊，好多警車，好多消防車。係 啊，係啦，咁呢啲你都要留意，同埋我好似頭先小朱話啫，冷氣機位咧，亦都係咧大家要留意嘅地方嚟嘅，因為嗰啲少少罅位咧，一打風落雨嘅時候咧，佢就嚟了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係譬如連續落幾日雨咧，佢有漏水嘅。就已經流出落嚟，你嗰條坑紋咧，你好睇得好好清楚，因為呢啲漏水問題咧，其實好好打擾到嘅。咁另外咧就係講緊啲木板啊，因為咧如果有滲水嘅話咧，你木板咧有啲位咧，嗱，佢譬如個當喺個廳咧係100尺噶嘛，有街磚噶嘛， 嗯， 唔該，你真係咧逐下篤佢，每格街磚有冇真係空心唔空心？因為聽到嘅係好明顯地有。 而家嗰啲咧，即職業租人俾人嗰啲咧，全部係換曬呢個雲石，即係嗰啲叫咩？地磚或者係有一隻類似木板嘅，但係磚嚟嘅。嗰啲咧又唔滲水又唔剩嘅，因為佢長期租俾人咧係妨礙好好多嘅，好過你木板，木板係靚，同埋但係好容易會舊啊，同埋會翹起啊，所以又唔耐用咧。你知租客㗎啦，好多時你唔知佢 做緊啲。即係似木板嘅磚。 冇錯啦，咁價格仲平過木板。 係啊，仲有就係一樣嘢就係，除咗你顧自己間屋之外咧，顧埋你隔離鄰舍。你可以真係啊，因為 敲下門啊， 喂，真係敲下門打探 下。我呢個又真係 唔 好 打聽啊！ 你好，我係新住客噶嘛。 打聽下你隔離鄰舍係 上手 係 邊個住㗎？佢咩人嚟㗎？即係嗰啲咁樣係咪？唔好賺錢啊！嗰啲咁啊。 一來要即係睇下而家你自己想買或者租嗰間屋係點啦，隔離鄰舍都睇下佢係乜嘢。嘅日朋友啦，系啦、啊，因为你真系唔知佢长期闩埋门，哇！原来唔系，可能你睇嗰阵子冇事。 以前咧，起码你出街会人嚟讲啊，早晨啊咁样。而家啲人因为见面咧，好似行尸咁，直望住部手机嘅，你觉得？ 咪打定下隔篱嗰个都好，因为咧、 這 個，你分分钟 系咪比较难啊？ 住喺垃圾屋隔篱，你点顶？ 咁如果系垃圾屋嘅话，你 闻到啦。 唔系啊，有时可能佢真系闩埋门咧，你唔系你真系。 如果真系垃圾屋， 咁如果你住喺一啲定系夜晚会不停叫嗰啲隔篱，你朝头早唔知噶嘛，走去睇楼系咪先？ 即系落雨都冇用啦， 落雨都冇用啦， 夜晚先至见到多啲 啦。所以咧，佢话睇楼咧，唔系净系睇一次咁多噶。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心买层啊，你谂住住得安心嘅，除咗喺落雨天过几日之后去睇咧，平时朝早去睇下，夜晚又去睇，因为都睇唔同嘅环境咧。路面可能咧就嘈冤巴闭啊，嗰啲车嘭嘭声啊，或者夜晚系点啊，嗰啲霓虹灯射住你啊，咁喂呢个都系问题嚟噶嘛。 系啊，但系最紧要咧都系有钱先啦，即系有钱嘅话咪可以买楼咯，冇钱嘅话。我哋睇楼嘅话，就阻住啲经纪啦， 唔系即系计到咧， 即系认识嚟啫。 深海里，身体却 心，而我唯一的问题是应该爱你还是忘记你。我潜入冷冷海里，水温让我潮湿，冷得忘了我自己。你不在水里，世界一片宁静，可是没有一丝暖意。我浮在冷冷海里，水温让我窒息，什么我也想不起。那些风风雨雨爱过你的事情，慢慢从我心里抽离。我浮在冷冷海里，水温让我窒息，什么我也想不起。那些风风雨雨爱过你的事情，慢慢从我心里抽离。 彭玲啊，有水温，好多水声喺度啊！ 系啊，佢嗰把声咧，真系几时听都会觉得哇，真系清泉一样咁样啊！吓，呢一个嘅新闻咧，其实我会话都系几清泉嘅，因为好正面嘅。呢十年到啦，我谂咧香港人有一个习惯，其实都改变咗嘅。就是購買寵物啦，即係以前咧，即係真係會有好多唔同嘅寵物店啊，佢哋都會賣寵物啊，貓又好，狗又好，龍貓又好，咩都好咁樣啦。但其實呢幾年大家咧成日都會提倡一樣嘢，就係話不如領養啦，好過去購買啦咁樣。 係好多㗎。啊， 小尊，你家中好多啲寵物都有領養有買㗎嘛？ 通常通常都係我妹攞嚟俾我嘅，即係有唔掂咪攞嚟俾我度咯。我都差唔多係難民營嚟㗎啦，差唔多。 阿田啲仔女养唔掂，可唔可以都攞嚟 睇下个样先啦？ 阿田都当佢猫猫狗狗一样咁锡同爱护噶， 可以貌取人。 都喺我度嗰啲好开心嘅。 啊，系啦，系啦。 系啦，我知你啱啱咧，即系又多咗新成员。咁啊，但系你形容到咧，佢话啊，佢嚟到开心咗。 哦，真系开心咗啊！因为佢之前咧成日同啲大狗一齐，咁咧佢系只细狗仔嚟嘅。咁啊，曾经咧唔小心咧俾一只大狗咧咬咗冇咗只眼仔。 哎呀！ 咁咧就成日都匿喺个台底度，好唔开心嘅。 惊啊！因为真系，你谂下咧，你俾佢攻击过，仲要日日一齐住，咁梗系惊啦。 咁啊，但系嚟咗我度一日之后咧，我可以见到佢笑啦。 系，即系佢搵到同类啊， 差唔多身形嗰啲啊，你明唔明啊？ 即系细粒啲嘅， 细粒啲嘅， 系啦。我嗰陣時咧，即係我都要承認嘅，我阿摩尼公主係我第一隻寵物嚟啊嘛，即係十年十一歲啦就嚟咁樣。我嗰陣時我真係唔識啊，即係冇咁多知識啊，我係買佢翻嚟嘅。但後屘咧，即係當然啦，我擁有佢，我都好開心啦。但如果我再有機會要有第二隻嘅寵物嘅話，我一定唔會考慮去購買噶啦。而香港咧都有一啲嘅團體咧。行前咗一步，就係全香港而家咧最大嘅寵物集團啊！即係你都知道啦，即係其實我哋行到街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噶嘛，有啲咧就係賣貓貓狗狗啊、寵物嘅糧食啊、各樣嘢嘅鋪頭。以前咧佢哋咧都會有售賣，即係售賣貓狗嘅專門店啊，或者就專櫃咁樣噶，即係你一入去咧就會見到先，因為佢哋可愛啊嘛。 首先佢先睇先， 係啦，引咗啲人入嚟先咁樣。 都真係嘅，我麻麻地寵物咧，我有時見到咧，即係喺條街行到啦，哎呀，都好鬼搞笑喎佢哋。 係啊，你都會停步去睇嘛，咁咪有機會有生意咯，係咪？佢哋話咧，呢個嘅香港最大嘅寵物店咧，24年嘅啦，已經有，即係佢哋賣咗24年，旗下咧有多過一條線啊，多過一個品牌嘅寵物店嘅。咁啊，最終咧佢哋就话佢哋已经决定由今年嘅6月开始咧，推动啊个品牌咧成为香港首间取消猫狗买卖嘅铺头，即系佢哋因为总共佢哋嗰个旗下嘅分店有成45间 嘅，哇都唔少真 系。系啊，佢就话我哋咧希望可以做一个即系作为 带头， 系啦，行业里面我哋嘅分店就最多噶啦，我哋行第一步先咯，我哋唔卖宠物， 咁会唔会转为去做一个领养嘅中转站咁样？ 呢一度咧佢哋又未知有冇？ 冇咁樣做， okay. 但我見到佢哋咧都會有同一啲嘅領養嘅機構啦，去有一啲嘅聯繫有喺度嘅。但起碼佢就話我哋會繼續賣其他嘢嘅，例如零食啊、玩具啊各樣嘢啊。但係寵物咧，我哋決定唔再售賣啦，因為佢哋覺得咧，就算呢一樣嘢都係賺到錢嘅，但係佢哋都覺得作為寵物業嘅一份子咧，都有佢哋嘅使命。咁佢覺得呢一樣嘢，我哋做咗24年，但我哋會擺低啦。 啊，值得一賺啊！呢個 值得一賺啊！因為即係 希望鼓勵多啲市民咧，就再去領養嚇，幫手好過。 係啊，所以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機構咧，都可以做到領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成員爆發衝突，持續近5小時，其中一方縱火，阻止監獄人員進入部分區域。安全部門已經將參與衝突嘅部分犯人分別轉往同州幾個監獄。柏拉州州長巴爾巴略話：將加強監獄管理，減少暴力事件。今次是巴西今年第二宗大規模監獄騷亂。今年五月，亞馬遜州多所監獄曾經在兩日內發生衝突，55名犯人死亡。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驟雨正影響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今朝的雷雨為港島和元朗帶來大約10毫米雨量，同時位於南海中至北部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風浪頗大。現時室外氣溫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203点，升96点，总成交金额34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4点，升90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5蚊，升2.8；友邦保险82.5，跌1毫；中国平安95.85，升8.5；建设银行6.18，升5仙；盈富基金28.9，升1毫；中国人寿20.55，升4毫；中烟香港26.8，升7；中国铁塔2.1，升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3，英镑9.526，瑞士法郎7.891，澳元5.402，加元5.939，新西兰元5.19，欧元8.7167，每百日元对港元7.1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54。日经平均指数报21696点，升79点。港金现价报13290蚊，比上日收市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4.8美元，卖出1425.13美元。香港电台呢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前少少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5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啊。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噶，咁仍然影响到东区走廊东行啦，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警署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啦，桥中间快线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青马大桥去九龙啦，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对出的坏车就走了。咁而家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交通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牛头角下村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在 Mega Box。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多食新鲜蔬果，少食加工或者腌制的肉类，那就自然食得健康。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毒禁毒队出发。 集中力减弱， 有 冇晒记性同判断力受损？ 有，佢仲有幻觉同抑郁添，点解会咁嘅？ 嗯，佢好可能系吸食咗大麻。 吓， 健面快天怡、子豪、歌盛提提你，唔好掂大麻， 无毒过心麻。 无论系唔知定系唔小心，如果冇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佢哋嘅制成品，例如兰花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同监禁10年。有啲物品好似象牙咁，更加系严禁进出口噶。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啦，系啦，今日司机大佬大家好咧，都同大家舒缓一下，而家你嘅心情啦，系啦， 系啊，咁啊，司机大佬大家好，我哋成日都会话唔系净系司机大佬噶啦， 系我哋乘客都系我哋一份子嚟嘅，因为即系道路驾驶 佢哋都系使用者啦，系咪？ 驾驶嘅有，行嘅有，使用道路嘅朋友咧，个个都需要噶啦，系。 今朝咧，我谂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即系我哋交通部门嘅同事都好啦，都真系比较忙碌啊，因为一个不合作嘅運動啦嚇，就有唔同嘅市民咧，就去到不同嘅港鐵站啊，就有啲不合作嘅運動，用兩招啊就去阻住呢一個嘅列車服務，有啲就用身體啦，有啲咧就用佢哋嘅背囊啦，令到個列車閂唔到門，亦都有一啲咧就係拉動咗一啲緊急嘅通話器嘅手掣。咁啊，當中咧有唔止一個站咧都有咁樣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導致觀塘線又出個問題啦，將軍澳線又有，港島線都有，有啲就慢咗。有啲就甚至要暂停添咁样。 咁而家除咗咧，即系讲紧好铁路上面咧嘅嗰啲服务咧，就已经好似话通翻啦。 系啦系啦。 但系路面咧就嚟啦。 因为好多人咧就唔够胆搭港铁，就上咗路面。咁啊咁多巴士嘅时候，净系停站上落客嗰样嘢，头先都听到新闻有讲过啦。譬如北角嗰方面咧，英皇道嘅一度咧就好塞车，都 系 因为咁样嘅情况。 系啦。 咁首先咧，我哋摆啲第一个题先啦。今日咧就有一啲咁样嘅交通路面嘅情况。究竟你有冇被阻碍到呢？你哋见到嘅情况又是如何呢？大家系觉得都可以接受啊，抑或系不如唔好咁啦？究竟你哋个谂法是如何呢？咁啊，欢迎大家咧，即系我哋1872388啊，电话咧就开放啊。咁啊，第一个题咧就大家可以讲下呢个不合作运动啦。 都想睇下，即系你哋嘅公司啲老板咧点样同员工配合啊？因为即系个个出去嘅时候咧，即系都系上班啦，即系大部分市民都系咁喺呢个繁忙时间咁。欢迎大家即系可以网上留言。或者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你而家情况，或者司机大佬你塞紧车嘅， 系 啦，而家路面都阻几阻嘅咁。 譬如我自己咧，就今朝有朋友咧就 send 咗段片俾我睇嘅，就係佢喺調景嶺站，就係開始即係嗰個源頭啦。今日我哋個源頭見到啦，就係八點幾嘅時候咁樣啦。我見到咧都真係人係多嘅，因為嗰個時間咧就係翻工時間， 冇錯。 咁你當你 keep 住咗喺度成個鐘頭嘅話咧，我睇嗰段片，我淨係睇咗一段片啫，我就覺得都有混亂嘅情況，因為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諗法啦，有啲就話點解唔閂門啊，冇阻住啦，有啲即係唔同嘅角度都有噶啦， 都唔同角度睇唔同嘅嘢啦。 但混亂就一定有咁樣嘅情況，但我都會即係更加就會想知道啊，即係其他嘅朋友，你哋見到或者如果你哋係當時嘅情況，譬如你翻工遲咗啦。咁老细有咩状况出现呢、又或者你究竟喺入面呢困住咗几耐或者唔喐到几耐啊路面嘅情况其他譬如佢哋即刻有啲嘅接驳巴士出现咗啦係咪帮到佢舒缓嗰个问题呢都欢迎大家呢可以打呢 1872388 呢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係呀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 Their hearts on fire, who's gonna save us now? When we thought that we couldn't get higher, things started looking down. I look at you and you look at me like nothing but strangers now. Two kids with their hearts on fire, don't let it burn us out. Think about what you believe in now. Am I someone you cannot live without? Cause I know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Yeah, come on. 啱听完咧，有 Train Smoker 嘅 Call Me Mine。 二台通识六十秒。 近日喺澳洲，有人进食咗怀疑受污染嘅烟三文鱼之后，感染李斯特菌死亡。 李斯特菌通常存在自然环境入面，好似是泥土和水咁，亦都可以存在在受污染而未经煮熟的食物当中。这种细菌亦能够在低温环境下生存，还可以在污染的冷藏食品入面繁殖。患者通常会出现发烧、头痛、肠胃不适、呕吐以及腹泻等的症状。好似孕妇、初生婴儿、长者、长期病患者或者免疫力较弱的人士，受到感染的风险会较为高。他们应该避免进食一些高风险的食品，例如保质期较长超过五日的冷冻即食食品，例如烟三文鱼、冻食肉类等，而未经巴士德消毒的奶类制成品，特别是软芝士、半硬芝士，以及预制或者预先包装的沙律等等。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M 店嘅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各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冚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Hello, 大家好。 是第一个题呢摆低咗㗎啦。电话号码呢就是 1872388,1872388 啦。今朝大家喺港铁入面啊，又或者路面上面啊，遇到你哋嘅交通情况是如何嘅呢、欢迎大家喺网上面留言同我哋分享又得、打电话同我哋分享都可以。 是啊 ,ok, 咁啊啱琴日呢阿祖祖呢就归队啦。咁佢呢就第一时间呢就同大家分享咗佢一个好特别嘅经验。 就我去咗揸船。 係啦。咁其实喺司机大佬嚟讲我哋好都冇乜点讲过呢个交通工具， 其实船都系一个交通工具啊，系咪？ 肯定系。 系啦，嗱，我估咧揸船，大家可能少啲经验噶啦，但我估喺香港。暑假嘛，系咪先？租船都有经验噶。 其实租船咧，认真每次咧都系嗰个绞手去搞嘅。我哋 有冇做过绞手啊？邵尊有冇做过绞手啊？ 我去未去过啲咩绞手啊？ 做咩啫？你点解唔去下嗰啲？ 我即系 船河嗰啲唔开心咩？ 因为我去游船咧，佢都系去一啲捉阿墨鱼啊，玩嗰啲咧。 但 系 有人帮你安排好晒噶啦。 家庭落多咯，但系都依后生嗰阵时多啲咯，而家就少咗啦。 即系而家唔后生？ 都后生嘅，心境后生噶。 系啦，咁啊嗱，大家即系。叫出去捉墨鱼啊，或者去船 P 啊，我哋第一时间 即系我而家嗰啲一未去过，真系带下我去啊！ 大乡里啊嘛， 我唔讲船 P 呢个字，佢船 P 呢个字系咪靓嘅咧？即系你知啦，唔同年代有唔同嘅称呼噶嘛？ 点叫啊？ 即系以前去 disco， 我哋去 落啲 系啦，即系而家未必系呢个字噶啦嘛？系咪先？好丑噶嘛会？我用翻游船河啦，我决定。 好游船河啦，好稳阵啲啊嘛。好，我哋游船河系啦。咁咧，其实即系嗰个经验啊，因为咧即系。去到夏天咧，好多時都大家細個都成班一約埋幾個家庭咁樣，跟住出去租隻船去玩。 我仲唔係幾個家庭嘅，我就係同同學仔嘅，係啦，一班年輕人嘅，啱啱好 驚嘅。有咩玩？有咩玩啊？ 冇啊，都係笑下、游下水啊。 但而家有啲唔同嘅咯噃， 例如咧， 又有一啲即係充氣嘅滑梯啊， 哦、 或者 嗰啲都有嘅， 有 嘅，係啦，有嘅。咁啊，就係有啲就係以前就自攜嘅多咯。而家佢哋可能喺個船上面已經有埋啦，有啲嘢有埋嘢食啊，包曬所有嘢咁樣噶。咁啊，所以都可以想問下大家， 喂，租船係出去玩嘅話咧，係有啲咩即係手續啊，有啲咩規矩啊， 或者邊個途徑咧？ 啊！ 我以前细个咪去嗰个商场咯， 旺角嗰度咯， 系咯。 我嗱呢样我唔知啦， 唔知啊， 你讲翻俾我听。 佢负责去玩或者俾钱， 唔系咩？因为我哋 佢负责叫啲女仔一齐去， 未试过。 每一个人咧有唔同嘅岗位噶嘛，嗰阵时有同学系负责叫女同学出现嘅， 拖人去嘅。 系仔， 嗰阵时咪去嗰度租咯。咁后屘到大个啲啦，咁啊永远都身边一定有一个朋友咧就话：，诶，我有试过啊，我有啲嘅经验啊，我嗰个船家好啊。梗係有一個嗰個船家好嘅， 成日都講個船家好咧，咁跟住就咩啦？嗱， 聯絡翻佢咁樣。 除咗話你去出租船去party 啦，叫遊船河。 係。 租船去钓鱼嘅都大把朋友噶噃， 真系会有噶。 喂，梗系啦，佢出去嗰啲公海嗰度，唔系公海，即系话出去。 我有朋友试过啦， 海 系点样咧？ 租船咯，但系佢租嗰啲通常都系四五个人坐啲啦，因为唔系好大架啲啦。但系居然系钓到条鱼出嚟，人咁高嘅，翻到嚟咧仲要截车翻屋企。你谂下，揸条人咁高嘅鱼，点截车翻屋企咧？ 系。 咁犀利，人咁高。 系啊，你冇谂过香港嘅？香港海拔噶。即系 有 阿祖四分三咁高到啦， 咁都好高啊！ 真系 我死都 中意钓鱼嘅人，真系会钓下呢啲噶。 系啊系啊， 咁租嗰啲船咧，租咗啲艇家咧，系究竟系点嘅咧？即系嗰、那个 大家嘅体验是如 何啦？即系个体验系点样？系好想知道喺船上边，即系有唔同嘅船可以有啲咩功能咧？即系钓鱼啦，开 party 啦咁样，跟住仲有啲咩嘢可以出去玩 玩嘅吓？ 系啦，系玩船上面嘅嘢啦。嗱，我今日咧就睇到一啲资料咧，哇，原来咧即系如果好似阿祖祖话啊，我有自驾嘅，即系你有船牌嘅，咁、我啲朋友又有另外一啲嘢嘅，因为咧香港咧就冇好似你嗰日话去泰晤士河啊，租船嘛，冇船牌都揸得噶嘛。虽然你话 隔篱有个有识嘅，跟住就可以教住咁就得噶啦。 哦，咁如果大家都冇嘅， 佢都冇船 牌啦，咁出到， 但佢识啊嘛，即系揸识咗，有人教过佢，咁就得噶啦，已经喺嗰 边。哦，系啦，可以咁，但系香港咧系唔可以嘅，一定咧有一啲叫做你要攞牌啦，系啦，要有合资格嘅执照，同埋咧通过咧强制性实习。驾驶课程咧，有啲 咧要你有啲游艇系需要个钟，因为又租揸飞机咁咧，即系有三个钟经验先叫做 pass 咁样咯。 系啊，先至可以俾你去租船喎。讲紧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系有船牌嘅，系啦，我觉得好型。佢仲系一个女仔， 哇！ 咁佢本身咧系水上人嚟嘅，即系屋企人系水上人，即系其实一早就唔喺架船度即系住噶啦咁样。但系佢哋可能咧，因为个家族啊，大家都识得咧去租船啊，即系揸船啦。个爸爸又识咁样啦， 其实咪有牌佢都可能识噶啦， 系啦，可能系啦，但系而家佢就攞埋牌之后咧，我真心觉得呢样嘢好 型， 我哋仲成日讲笑添话，咁如果我哋第时咧，即系成日咪话，以前啊，好靓噶咧， 车牌有几多？ 要坐大飞啊嘛，坐大飞走啦咁样嘅时候咧，我话系咪可以揾你啊？佢话系，如果我有自己一架船嘅话咧，我系可以揸你走。 但系我未识揸大飞， 系咯，唔知即系总之，即系如果大家有考过船牌嘅话， 船牌系咪即系考嗰样就系揸嗰样咧， 我真系唔 应该有尺数分噶。 我哋可以问听众，即究竟咧，如果你哋有冇攞过船牌嘅咧？如果你就揸住一个船牌嘅话，系要点样考翻嚟嘅咧？ 或者有啲咩分享都俾我听咧？即系话大家啲系咪要攞到另一个牌咧？咁样 我都想知啊！即系我哋揸车一样啫嘛，一牌同二牌啊，同即系大车牌啊，嗰样嘢又唔同啊嘛。攞船牌会唔会又有分别嘅话咧？咁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系啊，我见到你有一间嘅叫租船嘅公司啦，即系佢一个会咁样嘅。咁跟住咧就啲時間，佢又有分20尺、30尺同40尺嘅船去租啦。咁嘅時間就即係唔係個錢咧就由680至到2680都不等嘅。不過佢原來都有多嘢搞過，要加埋啲咩燃油費啦，因為你揸船都要有油噶嘛。咁同埋咧，佢話需要咧喺你每次租嘅，譬如你今個禮拜日租。你要喺呢个礼拜日之前嘅四个月之内， 哦、 你系需要用过船一次， 哦、 即系话你唔好喺度僵尸牌咁样咧，即系考咗之后其实 安全系紧要嘅。阿妈成日话欺山莫欺水嘛， 系啊系啊，即系佢都有一定嘅规矩咧要遵守嘅，即系租船嘅时间咁。 我都可以问多一格噶，即系如果你哋有冇一啲嘅经验咧，就系、喺外地啊。租船生活咗幾日嘅，因為我有試過嘅。我舊年咧，我去土耳其旅行嗰陣時咧，我就曾經試過咧，就係租咗一架船。咁其實因為嗰邊個生活水平咧個指數唔高啊，變咗其實真心抵嘅，5000蚊港紙租一架船一日，但有四間房嘅喎， 抵曬啦。 咁你可以當埋酒店咁樣住咧，間房有冷氣嘅喎。咁但係咧，佢就因為即係架船嘅電力嘅關係咧，就唔係24小時有嘅，可能你瞓覺之前啊，或者瞓覺嗰幾個鐘啊咁樣咧。 但外國天氣都唔係太過惡好熱 啊嘛，我唔係㗎，土耳其七月啊，熱過香港 啊， 話俾你知咁樣。咁但係咧，嗰個都係一個好有趣嘅體驗，就真係帆船啊。 係啊， 你有啲時地方咧個風力啱嘅話咧，你真係要上帆啦、落帆啦，要幫下手啊咁樣。我知道我喺香港有啲朋友咧，佢哋有一個即係好似帆船隊咁樣。 帆船隊嘅即係逢禮拜日先至一齊出去嗰啲 啦，就一齊去做咁樣。嗱，阿祖就試過咧，即係咁樣租咗架船咧，同幾個朋友喺個船上面度过咗5日嘅， 系 好开心，真系一个另类嘅体验嚟嘅。如果大家咧都有类似嘅体验，喺外地租船旅游又是如何嘅话咧， 系啊， 即系或者我哋头先讲喺香港你要揸船牌考牌又系点样嘅话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啊， 同我哋分享啊，电话号码1872388，同埋网上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嘅，大家讲下今天讲下船啦。 为我在宣布，人类不该多强。当天你在哪处？当天我共寂寞试过相处。 这首歌叫做2084， 系啦。如果大家有船嘅经验咧，不妨咧打电话嚟我哋1872388咧，分享你嘅经验咧，我哋系无任欢迎嘅。 系啊，租船又好，你有船牌嘅又好，点样考啊？租船嘅过程有啲咩要留意啊？都欢迎大家讲下，或者你喺海外旅游嘅时候，你租个船住，好似阿祖祖咁样，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12:30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有网民发起全港大塞车行动，港铁成为重灾区。有人在不同的港铁站多次以身体或者随身物品阻碍车门关闭，其中在调景岭站有列车受阻1.5小时都未能够开出，观塘线、港岛线服务都受到影响。港铁要安排接驳巴士接载乘客，或者呼吁乘客改乘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自早上11:多，港铁话列车受阻事故已经妥善处理，观塘线和港岛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有乘客不满上班受阻，指骂阻碍车门的人，但亦都有人话理解行动原因，认为适可而止就好，亦都可以向政府施压。运输及房屋局长陈凡表示，得悉今朝早有市民在港铁发起不合作运动，有不少人受到影响。他希望市民尽可能不要滋扰铁路的运作，因为会为市民带来不便，亦都会影响铁路安全。希望他们透过其他的和平理性的方法表达诉求。大榄隧道往丁九方向朝早近8:30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一部九巴和一部城巴，74人受伤，有救护员要在巴士上层救出被困的伤者，亦都有伤者要以担架抬出。有巴士乘客话，感觉事发的时候车速正常。有坐巴士上层的乘客话，当时瞓紧觉，被猛烈的撞击惊醒，见到部分的乘客由座位跌在车厢的走廊，他自己就脚部受伤。而事后大批的伤者就在事发现场等候治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艾尼亚尔吐尔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新疆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另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在国新办举行记者会，介绍新疆的最新情况。自治区政府说会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会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治疆的方针，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基础，以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压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坚持依法治疆， 又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国家和全国人民支持帮助，就不会有今日的新疆的和谐稳定。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中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势风浪是颇大的。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02点，升95点，总成交35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4点，升9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5.2升3元，友邦保险82.6冇起跌，中国平安95.85升8.5，建设银行6.18升5仙，盈富基金28.9升1毫，中国人寿20.55升4毫，中烟香港26.5升4，中国铁塔2.1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3，日元108.65，瑞士法郎0.992，澳元0.69，加元1.317，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888，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1677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329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4.95美元，卖出1425.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在2019年1月1日推出。市民每月的公共交通开支如果超过400元，政府会为超出的部分提供25%的补贴，上限是300元。计划涵盖多种公共交通服务，用八达通支付的交通费和登记了的指定车船票都计，还有很多领取补贴的途径，详情请浏览 ptfss.gov.hk。 龙虎榜伴奏精选， 音乐人好讲感觉，全世界都通行，包括斯德哥尔摩。 对与错，自由心内占空间太大。要看破，面放低做判官的心态。是非不分不在，是失败，道德标准不会。 之前和公司其他的音乐人一起去了斯德哥尔摩的 writing camp， 当时和他们创作的当地音乐人就说之前已经写了好几首轻松的歌曲了，所以不如转下mood一起jam了这一首比较搭晒的作品。作曲除了有当地斯德哥尔摩的音乐人，也有 Little Ashes 加上 Tima， 填词有阿凡，监制李一丁加上 Edward Chang。 今个星期新入榜第20位，小尘埃高地之下。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系唔掂嘅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冚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18723888啦，讲下两个题目嘅，我哋有啊今朝嘅交通状况啦。 系啊，第一个题目啊，讲到今朝嘅交通状况啊，如果你系搭港铁嘅话，或者路面上面咧遇到任何交通挤塞嘅情况啊，究竟嗰个现况系是如何呢？有冇影响到你翻工咧？咁、如果影响到嘅话，你系都觉得可以接受啊？抑或系啊有冇其他方法啊？咁样啦。 OK， 咁啊，同埋咧，即系吓而家路面啊，即系喺除咗铁路啦，咁啊路面情况系点咧？都欢迎大家去影俾我哋睇下，post 上嚟上网话俾我哋听，究竟啊塞到点咧？ 系啦，不合作运动啊，你支唔支持咧？今朝嘅情况是如何？呢个我哋第一个嘅题目啦。 系咁啊，第二个题目就系讲紧啊船啊，系啦咁。咁啊，即系喺嚟紧，即系而家暑假中啦。咁有冇租船嗰个嘅活动咧？ 嘅经验是如何 啊？系啊，咁有啲咩要留意、注意啊？有啲咩规矩要遵守啊？或者喺船上面发生过啲乜嘢事啊？咁因为船都系一个交通工具啊。不过，我哋香港咧就通常就系小明嘅啫，因为小明咧就系搭去过海嘅。咁但系其他原来船咧都有好多个功能啦。咁我喺其他外国网站睇到咧，哇，原来都好多公司咧攞嚟租船咧嚟做一啲叫做庆功啊，或者系产品宣传啊，咁即系好威啊嘛，你明唔明啊？ 咁都系嘅。喂，你谂下有架游轮嘅话，觉得几劲先得噶，系咪先？ 即系好多活动都可以喺上面参与，同埋都几多规矩嘅。 我自己咧就会想知道咧，即系如果你系有船牌嘅、 啊， 你点考嘅咧？考咗之后咧，咩牌可以揸到咩船嘅话咧，我会好想知咯。嗱 ，Eddie 咧喺网上面咧又同我哋讲少少嘅，系啊，佢就话咧，佢上个礼拜日咧，先至一班 friend 啊租咗一架六人坐嘅船，去咗大埔度钓鱼，咁啊，即系应该系有经验嘅人士嚟噶啦。系话因为朋友咧就考咗船牌嘅咧，只要喺网上面咧揾到艇家，又或者鱼牌咧，就可以租大嘅。之前咧系消费咗几多钱咧？呢个都会想知噶嘛。大家都可能中意钓鱼， 使唔使要？5000啊？ 唔使，1800蚊就包六个人，里面咧仲包含咗咧有30公升油啦，系嗰架船咧就60匹马力嘅，已经呢个船嗰个油咧 可以玩一日噶啦， 系可以朝九晚六咁样玩噶咯， 哇，玩9个钟头啊， 系啊，1800蚊咁即系封建游人啦， 系啦， 但系佢由呢一个六人船咧吓，系其中有一个朋友系有船牌嘅，不过佢就话，跟住咧佢就话，4匹马力嘅话咧。咁即系细啲马力噶啦，咁就会系点咧？佢话4匹马力嘅二人船咧，系唔需要船牌噶。呢个 Eddie 我哋嘅听众同我哋分享， 系咪 佢讲紧香港嘅？ 系咪摇佬嗰啲，或者后面咧有个好嘈、好臭嗰啲 系咪？嗱，呢个我唔知啦吓。不过咧，佢就话香港有一啲嘅地区咧，主要航道咧就唔俾船停留嘅，要小心。咁我会话，其实就算如果你真系冇船牌，系合法都好啦吓。即系始终有阵时风浪都会大。 当然啦，当然 都要有少少嘅认识啊！如果唔系嘅话咧，都可以有危险，都要小心。 系啊，弃山莫弃水。 啱啱啱啱啱啱。 好，咁啊，电话里面咧，我哋有听众咧就喺度 等紧我哋啦， 就系啦，就想分享一下今朝嘅情况。 好啊，嚟啊嚟啊 ！Hello， 你好， 有邓生啊 ，Hello， 邓生。 司机大佬，大家好，你好，邓生你好， 系 系， 系啊， 系啊，你系咩状况啊？今朝喺边个地方啊？你喺？ 今朝系喺油塘过去呢、這个 北角 嘅， 咁、 都叫做塞咗两次翻工啊。 系，因为你首先第一站系塞喺 观塘线， 跟住就香港线啊。 系啊，系咁、你应该系油塘调景岭之后去到北角咁样咯。 啊，第一站系几多点开始就棘住咗响度咧咁？ 我谂应该8:30左右啦，我 系你平时系咪都系呢段时间翻工噶？阿邓生， 系啊，系啊， 咁但系即系 首先你应该系几先头部队，因为如果讲系调景岭站嗰边8:30到就系佢哋开始嗰个时间，你见到啦，当时嗰个情况大概是如何噶？ 就好多人塞一开始喺油塘嗰个位呢，咁就其实喺中间嗰个车站，即係车站同车站中间呢係卡住咗，咁就应该塞咗3至20分钟左右。 哦，因为前面嗰架车呢 离开 啦，前面架车就开唔到，所以你就棘住咗一个隧道入面度啦。 系啊，系啊。 哦 ，OK， 咁啊喺个车厢入边咧， 人哋嗰啲状况 系啦，其他乘客嘅状况或者你个状况如何？ 嘢 系 啊，咁就系出到去就见到有啲扰攘，仲有好多人嘈啊，咁啊出去睇下咩事，咁就 先至知道其實喺度講緊啲乜嘢，就係今日不合作運動呢啲咯。 喂，咁嗱，佢咧就你就陰公豬啦，你即係完咗一節咧，去第二節咧，你都係阻住啦。 都唔係陰公嘅，我叫理解佢哋點解要咁做嘅。 我認同你講嘅。 好啦，咁但係我想問啦，咁但係你翻到公司就有冇遲到先？ 遲到就一定有噶啦。 總共搞咗你幾耐啊？我咁問啦。 我谂延误 咗你 几 耐？ 个 半钟头，你都喺个车厢或者喺个月台上面度。 系啊系啊。 你但你成程你都觉得系影响到嘅，不过你个心情就会话你都会明白点解会有咁样嘅情况出现，系咪？ 系啊，因为其实老实讲，佢哋主要点解有呢个运动嘅发起，就系因为元朗嘅事件啊嘛。 知道，系明白嘅。 系啊。 OK， 即系我想问你翻工啊。 你讲啊，邓生，邓生你讲啊。 哦，好啊。咁就我其实见到嗰日元朗嘅事件系令人好心悒，亦都唔会有人再想 见到呢场面嘅 情况出现，系啦。 知道明白。 咁就其实呢一样嘢就系点解嗰日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啊？可能喺直播都见到，点解港铁会居然系赶啲乘客落车啊？唔闩门啊，或者去下一个站呢一啲嘢。咁其实佢哋即系今日啦，今日呢个不合作运动，其实我都只系企咗一阵，焗咗一阵，对我嘅影响唔系好大。咁虽然迟咗到啦，咁但系如果你谂翻起元朗嗰头屯门啊、天水围呢啲嘅居住嘅人。佢哋系如果系嗰日俾人打嘅， 有暴力嘅行为出现咗嘅， 咁如果系冇即系唔喺嗰晚有事嘅人，但系佢哋都可能会有阴影，甚至每日翻屋企都要担心自己嘅安全。咁就叫做理解佢哋呢一个运动嘅原因。 Okay， 所以因为你都系一个香港嘅市民啦，即系你都会就话，就算当日你唔喺元朗度亲历奇景，咁你就算系睇电视度见到嘅话咧，即系都会有感受啊。变咗你今次就算系今朝影响到，不过你都觉得对你嚟讲系可以接受嘅。 咁、我想问一下咧，你翻到公司即系因为咁样迟到，老板点样处理呢？ 就话人工咁咯，可能 真系要啊， 未讲噶， 未讲啊。 但你见到公司咧，系咪系 咯？就未讲嘅，我估啫，可能 冇事嘅都 发生都未定嘅。 但其他同事会唔会都系有迟到啊？咁样啊，今朝 有少少啦，吓。 OK， 咁都应该唔多唔少有影响噶啦。 变过嚟嘅话就有迟到啊， 系啊，即系观塘线影响到啊，吓。多谢晒邓生你嘅电话。现场嘅分享啊， 拜拜。 佢就个半钟啊，吓， 系 啊， 个半钟头先翻去，就佢仲要连塞两下添。 系，不过邓生就话佢完全明白同埋理解嘅。 好，你电话里面有第二位听众。 Hello， 你好。 系啊，邓生之后有邓小姐。Hello， 邓小姐。 Hello， 大家好，邓小姐。 Hello， 早晨。 系啊，你想分享咩噶？ 我想分享咧，今朝搭车咯。 你喺边个站上车？几点咧？咁？ 我是去鲗鱼涌那边的，谂住是送件衫给个朋友的。但是我不是很赞成咯，真的不要这样做，是很影响。 你今朝大约是影响了你几耐的时间在鲗鱼涌站那边？ 都成几个字的了，因为啲人呢有些人又在吵啦，成嗰啲啦，即 是 我觉得你自由和平不紧要，但是你不要去骚扰。 民生嘅民生， 系啦，即系人嗰人哋嘈你嘅，人哋喺度讲嘅，你哋好似又吓打吓杀咁，咁呢啲属唔属于系和平咧？我想问，即系其实而家香港嘅成个世界都好似系喺白色恐怖噶，即系我唔理你黑定白，总之你系和平、自由表达你嘅数据，你就唔好搞到，即系我唔识讲啦，因为我系本身香港长大嘅，搞到而家个社会咁， 大家都唔想见到呢个局面啊嘛。 系啊，即系如果你系好正面嘅，即系我觉得邓小，即系你其中一个主持人讲得啱咯，你哋点解要戴口罩啫？系嘛？ 其实两边都有人做咗一啲比较唔啱嘅嘢嘅，因为压力嘅问题。 你而家系唔系帮香港？你系破坏香港嘅社会。 但系你同时间又可能可以谂下咧，即系佢哋都真系行到咁前嘅话咧，佢哋自己都做咗好多牺牲。 系呢样嘢一定有嘅。 尝试佢哋都要咁做咧，咁样。 但系而家唔系话系牺唔牺牲，而系。 系而家喺度破坏紧香港嘛。 系啊，我系就一想讲呢个问题。 唔好阻民生啫，系咪 ？OK， 好啊，多谢阿邓小姐，希望即系你都系啦，明白到阻你少少时间 影响到你 系 啦，几个字嘅时间啊，影响到你啊，受 唔 到条裙咁样 系 嘛？ 而系我即系表达，我希望系和平表达。 系 希望 呢个亦都系好多个香港市民想见到嘅嘢。 努力嘅嚟表达，同埋亦都点解大家唔可以心平静气？即系大家。而家唔係一個問題，連係連家庭都有分裂。 係啊，一定係咁。 其實我諗係 好悲哀咯。 係啊，由即係一個我哋一個城市啦，係咪？由一個家人可能已經裡面有好多唔同嘅 意見 走咗出嚟啦。 啊 okay、 但我諗如果要做到一個討論嘅話咧，最緊要就係有關當局都要聽先得㗎，聽先得㗎，先有得傾㗎，係咪？ 多謝鄧小姐嘅電話嚇，好，電話可以繼續嚇。係 ，hello， 繼續啊，一八七二三八八，司機大佬，大家好 ，hello， 你係 有黃生啊 ，hello， 黄生。 你好，你好， 黄生你好， 各位好。 你又想讲咩噶？ 我今日想讲塞车噶。 系啊，你点？ 嗰度 好啊，你系喺边一个站啊？你咩状况啊？你今朝？ 我今朝喺北角站，喺北角站本来想嚟你哋电台嘅， 系 因为今日有个 interview， 系 咁，但系咧就系咧因为北角站就有个不合作运动啦，变咗就好多人啊落到去。港鐵站好多人，咁就變咗就塞實曬咁樣咯。咁我都要翻翻轉頭。咁本來有同事咧就話，不如搭巴士啦咁樣。咁但係我要臨時臨急去揾巴士站，亦都係一個需要時間。咁係啦，咁同埋見到啲時間都好緊迫，咁後屘都冇去到咯。 OK， 即係最終就取消咗。咁你要嚟我哋電台度 interview， 我哋電台你有冇同佢哋聯絡到啊？咁樣 咁有冇係啦？係 咯，會唔會令到你 interview 唔到啊？咁樣咧， 係我之前都冇去到啦，因為 都嚟唔到係咪啊？ 遲咯，係咯。 哦，但係有冇交代翻啊？我哋好講道理嘅喎，即係如果有啲特別嘅情況嘅話，可能會通過馬路出奇噶嘛，係咪？ 我都唔知打去边度，讲翻。 但你 interview 有对头人噶嘛？ 系啊，有联络人噶嘛？ 系咯。 哦，咁样咁。 你揾翻个联络人啦，同佢讲翻啦。 我谂任何建工嘅朋友都有一个联络嘅人同你联络，你先去到见到工噶嘛？ 就算冇电话都有 email 联络嘅， 系啦，应该可以揾得到嘅。 希望你可以联络翻啦，系咪啊？大家都会明白呢件事情啊，好唔好 ？OK， 多谢阿黄生电话。 Thank you，thank you。 好，我哋仲有电话 啊！好啊，好多电话，我 搞到不停 嘅。 OK， 好，有何小姐 ，Hello， 何小姐， 何小姐， 系你好啊 ，Hello， 早晨。 今朝咧就大概9:30咧就响九龙站，就谂住搭车去湾仔嘅。 系， 咁点知去到香港站咧，已经系好多人啦。咁出之就要去搭巴士去湾仔。咁翻到公司咧，就大概遲咗半個鐘到啦。咁就我覺得咧，佢哋咁樣阻住啲市民翻工咧，就非常之唔啱嘅。佢要爭取啲嘢咧，就應該用和平嘅方法去爭取，咁先得到我哋市民嘅支持嘅。佢哋咁樣就會令到我哋好反感。同埋你睇佢哋咧，就我真係好似好唔客氣咁講，就佢哋就爛仔過爛仔，即係響電視睇到啦，或者睇到新聞睇到嗰啲人係好惡嘅，咁有啲市民同佢哋去理論嗰陣時咧，佢哋就係有啲係真係阻住地鐵嗰啲啦，有啲就係扮乘客咁樣去兇嗰啲市民嘅。咁我頭先我就聽到阿鄧兆尊講咧，我非常之認同阿鄧兆尊講嘅，就係你如果你要做呢啲嘢，你光明正大去爭取，你有理據嘅，我哋市民唔係盲噶嘛。你除咗口罩，大家會和平理性咁样去倾，同政府亦都系，同市民都系。 但我见到有啲警方佢哋都冇偏好， 系即系咪大家 个身份方面其实都几 即系大家你做我做 嗰 边系将件事越做越差咯，所以我咪咁讲咯。 系，但系我就觉得其实风骚化育人咧，都你哋有少少政治立场，但系邓兆尊今朝就令我觉得有一个清泉啊！ 冇咁讲，冇咁讲，多谢你， 多谢你， 我都系代表普通市民讲嘅啫。 我就系你嗰一 part， 其实我哋大部分人都唔够胆出声。我仲想讲多一句就 系， 其实曾志豪我一直都好欣赏佢， 系佢几好嘅， 但系佢好有自己嘅政治立场。我成日觉得佢 何小姐啊，不如又俾我讲一句啊，好冇？咁我谂咧，其实香港人咧喺呢一刻咧。 每一個咧都有佢自己嘅諗法嘅。咁我覺得咧，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我哋香港仲有呢個言論自由，大家可以講自己嘅睇法。有啲可能係贊成嘅，有啲係反對嘅。就是、所以，就算一個我會話你講咩都可能會俾人鬧嘅，就 真 係 會嘅。 我哋風騷快活人今日都依然會喺司機大佬大家好度開呢一個題目，就俾大家去講下你哋今朝遇到嘅嘢。所以我會話係咪有立場，有冇諗法？每個人都有，我會咁講。但我諗最緊要咧，就係我哋呢個平台繼續開放1872388，可以俾大家同我哋分享一下。 不甘心給封閉，今天即將解圍，兜在圈繞怎算好？不怕死殺出血路，不理一切虛耗，拋去苦惱來挖我地道，只要肩膊將插刀，總會衝破低壓槽，美麗命數沒有絕路，心中激起鼓噪，一生竟輸給一次詐告，口中煙圈一套，潇洒走不归路 ，All together all back all back， 一下禁制已就位，同感觉大家都归位 ，All together all back all back， 不会为你再下跪，如今我在这里立誓，一生只得一世，多得身边鼓励。心急取替，今天不需虚伪，写了一世的戏稿，一次苦痛的进步，知我总会找到一次一条全属我的路，不起手我的领导，不会减我的愤怒，美丽命数没有绝路，心中激起鼓噪，一生竟输给一次诈告，口中烟圈一套，星空冲出跑道 ，All together all back all back， 一下禁制已就位，同感觉大家都归位 ，All together all back all back， 不会为你再下跪，如今我在这里立誓。Lost for a minute, now I'm on track. It's been a while since I tried to make contact. Hero messed up, what you call that? Hit up my plug, game on, I'll be all back. Remember when I had nothing in my bank account? Stressing out, feeling down, had to play it out. Had a vision in my mind, gone over time. Left with these beat songs and these lines. Yeah, I took an L, but tonight I bounce back. Look at my life, and I made my soundtrack. No more brains, had to get off that. Leather jacket on, and my hair all back. All together, all 系啊，佢成首歌都唱咗俾你听啊！佢系唱紧呢只歌叫做《All Back》，有 报 志伦 系啊。网上面咧，其实都有好多留言啊。有啲朋友咧就会话：，今日翻工咧都真系阻到噶，不过都仲支持佢哋嘅，因为呢一个运动咧有已经系预告咗噶啦，同埋见到咧即系有人就会咁觉得啦。其实最紧要咧都系究竟政府啊，佢哋咩状况，就令到佢哋市民会有啲咩嘢嘅反应。咁啊，网上面咧同时间咧都会有唔同嘅朋友咧就会话：，如果你哋要去表达个人意见咧，系咪都可以考虑下咧？唔影响其他人为首咧，咁样。 明白嘅，知道好多唔同声音啊吓。 系啊，我记得讲翻你好晒开心嘅嘢先啦。咁啊，上有个留言咧就话上个礼拜咧有一班人咧。有个 friend 租咗架六人坐嘅船啦。 哦，佢讲咗啦。 系啊， 呢个 租船嘅朋友都会有啦。咁我哋听埋最后呢个嘅电话啦， 好 唔好 ？Hello， 你好。 阿峰，司机大佬，大家好，阿峰。 喂，你好。 系你好， 阿峰你好。 系你好。 你今朝系咪棘住咗个班啊？ 唔系嘅，我其实我冇受到影响嘅，因为佢一开始系搞条颈岭嗰边，咁、我唔需要搭嗰边，所以我冇受到影响。我自己就冇参与嘅，咁但系之前啲示威我自己都有参与嘅。 明白。 咁我先讲咗我嘅基本立场先啦。 好， 其实我觉得双方有道理嘅，其实就应该互相尊重，可以沟通到。咁就好似以前阿周成先生咁，其实我系好尊重周成先生嘅。 好多朋友都好尊重佢。 系啦，因为佢讲嘢系好有道理、好有逻辑嘅，咁样去讲嘅。咁但系而家个社会嘅情况咧，就系、是、包括埋政府在内咧，其实我都觉得已经越嚟越唔讲道理啦。 系啦，系啦。 咁所以变咗咧，点解个情况会越嚟越恶化？呢个系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嚟嘅。 嗯， 即系对于今日佢哋嘅不合作运动，其实早在上个礼拜已经一路讲咗噶啦，会在今日搞。咁如果你话今日出嚟，你话俾佢影响到，系因为系点解你会俾佢影响到？系因为你自己冇留意新闻啦，定系你冇安排其他嘢？ 唔系嗱，我会阿峰，我会咁觉得嘅，即系就算你知唔知道嘅话，其实即系如果嗰个铁路 系 有受阻嘅话，都真系会影响到嘅咁样。 我就想讲呢样嘢，我就想讲呢样嘢。刚才啦，唔系我即系话我得罪都好啊。刚才好多人会觉得，你唔好搞到人。 嗯，嗱，我哋两边意见嘅听众咧都有播出界嘅，有啲听众又真系会咁谂嘅， 系冇错冇错啦。有人会觉得你唔好搞到人。我想讲一样嘢，首先今日嘅运动本身系因为地铁。港鐵職員話今日會有工業行動，咁所以配合。 不過最終呢樣嘢咧就冇發生到嘅。 最終呢樣嘢冇發生，但係因為係要針對港鐵喺721嘅處理手法同埋佢之後嘅聲明，所以今日點解會係針對住港鐵嚟做呢個不合作運動？ 系 ，OK， 所以咧，我谂我哋都明白，所以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有讲到咧，即系呢个不合作运动点解会出现？其实之前咧，网上面咧都有唔同嘅宣传，甚至话未来一个礼拜咧，都好似会有即系遍地开花啊，周围嘅情况咧都会有咁样嘅运动。 其实大家留意住啦，即系睇下个情况。如果你觉得真系有影响嘅，咁就可能人哋都即系话，可唔可以预早少少时间咁样去，即系唔好希望唔好阻碍个行程啊等等嘢啦。 冇错， 始终呢 都冇办法啦，即系个现实而家去变咗咁样啦， 系啊，即系我谂大家都 想见嘅， 大家都会想好和平去解决嘅， 知道噶，知道噶。 不过咧，最大个问题就系究竟点样去和平解决咧？呢个好大个嘅问号嚟嘅，鬼唔知咩？鬼唔知嗰个都笑笑口啊，日日翻工又开心啊，交通又路路畅通又好啊，咁样。但我谂咧，即系要揾翻呢一个嘅源头又好，揾翻去解决嗰条锁匙都好咧，应该都仲有一啲嘅难度啊。 俾啲时间啦，好嘛？ 大家都加油啦，好冇？ 好，听日再见啦。 Thank you. Bye bye. Bye.